剩低嘅一个出线席位。喺 G 组，巴西1-0小胜瑞士，亦都系两战两胜，有六分，提早出线16强。同组瑞士以3分排第二，最后一轮将会同同得1分嘅克麦隆同塞尔维亚争夺剩低嘅一个出线席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风势微弱。本港今朝有雾，东部水域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以下。此外，预料位于华中的冷风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有一两阵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文林口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汕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冷风为星期三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3至4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早晚有一两阵雾，海有小至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8级，早晚有一两阵雾，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4级，稍后转吹东北风7级，早晚有一两阵雾，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500米，有薄雾。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00米，有雾。最后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呢节华南口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49点，跌4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3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38.93，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人民币7.209，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34，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1.66美元，卖出174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So 早晨啦，你哋好啊，咁啊六点零九分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继续都会有白权豪小白喺度啦。见到出边系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啊92%嘅，咁啊今日咧都仲系24度，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9度嘅。不过随后一两日咧，市区咧哦气温啊会降到13度左右啦，新界仲会再低多两三度。咁啊，攞佢两三度啊嘛，攞佢当佢降三度，13-3，大家都识计，10度咁样，所以都系冻啊吓，嚟紧呢几日，咁啊大家注意住，开始要注意住呢个保暖啊，今日都仲未洗住嘅，咁啊天气都几好。好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记忆对我哋嚟讲相当之重要。如果你忘记咗某一啲嘅事情嘅话咧，咁有一种周身唔聚财嘅感觉。有阵时都系嘅，呢啲系讲到嘴唇边，哎呀唔记得咗啊，嗰、那个人啊叫咩名咧咁啊，我个人咧就会好啰啰乱。不过好奇怪，你越系用力去到谂住谂翻起佢咧，啊个字啊个名啊嗰啲，硬系咧就唔出嚟嘅，即系弊家伙。咁但系你有阵时无端端可能透过一啲嘅特殊嘅五官啊五感啊嗰啲咧。啊！佢咧又會出翻出嚟嘅喎，咁啊，所以記憶咧，我哋對佢認識咧，其實就真係唔多，相當之少。咁啊，但係我哋都可以咧，就係諗辦法點樣去到咧，就係保存我哋嘅記憶嘅。咁或者有時寫低多啲嘅事情啦。以前啲人中意寫日記嘅，咩我細個嘅時候，即係我細個，我小學嘅時候，定係中學啊，啲人咩Sanga啊呢啲啊好多，而家咁消失曬㗎啦。咁啊。在用不同的方法媒體去到保存住我們的記憶，其實凡事都是一樣，盡可能呢都記住了它。我們的腦袋其實用的空間就很少的，不少人他們都會呢就盡量去到就活用自己的腦袋，活用上天給他們一個很大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腦袋了、啊、想多些不同的事情、啊、想想怎樣成功之道、啊、想想怎樣可以待人接物好一點、啊、想想怎樣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上面呢做得更加精闢，活用我哋嘅脑袋啊，样样嘢都记住，最紧就记住啲窍门，记住好多成功人士佢哋嘅一啲嘅经历，佢哋嘅一啲嘅历史，令到我哋咧可以走精面啊！真系噶，佢哋讲咗啲经验俾你听，你咧就可以从中学习啊，好似走咗精面一样，咁啊叫做事半功倍。所以凡事都用个脑去到记住。电话号码唔使记噶啦，而家有电话，有智能电话帮你记住。不过咧，仲有好多嘅事情，我哋都要放喺心上边，记得好啲。 是我经已失忆，是我早已失忆，清洗 一首歌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失忆》，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 的早上，你们好啊，欢迎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们的。政府近年積極就推動電動車，不過免費充電泊位都預計得到的，既然就越來越多人去到揸這些電能車，相應來說就算現有的、那些叫充電位不擴充的話，即是代表你得到這個插電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環境保護處助理處長就話到了，會在今年在葵芳停車場就試驗充電收費，較政府早前公布的2025年就逐步徵費就提早了多久呢？提早了三年那麼多，並且指出明年下半年會擴至到就是幾個不同的停車場的。他們也透露正在逐步就是將部分的加油站和液化石油氣加氣站轉型至到就快速充電站，預計在2023年的下半年就會推出首個現有的油站選址就招標轉型為這個就是充電站，方便一些電能車的駕駛人士。他們更加說到，政府就在推廣電動車普及普及方面已經拿到一個挺好的成績了。近年電動私家車的佔新登車私家車的比率就上升的，亦都見到就是他們的成效了。他們截至到2022年的9月底，香港電動私家車的數量39,000架，佔了全港整體私家車數量 5.9%。至於譬如是商用車方面，今年九月就有第一架電動的士就落地試驗，即是而家就今年九月啦，係啦，即上兩個月。暫時司機都滿意高過嘅表面嘅，每一更可以行400公里。咁佢哋更加話到，正在就係喺各個唔同嘅區域嗰度啦，咁物色一啲嘅叫做位置，專係就希望俾的士就專用嘅充電站。並且考慮不影響交通情況底下，在的士站就加設充電的設備。預計啦，咁出年喺呢個2023年就會有20架電動的士嘅。我自己都好少就係坐電動車，如果有啲電動的士咧，我都幾有興趣可以試下喎。好啦，公共小巴方面咁亦都話到，喺出年開始咧就會試驗啦，首個相關充電站咁喺九龍塘交通交匯處，即係喺九龍塘地鐵站對出嗰個啫，交通交匯處。咁有朋友咧就話到啦，咁明年啊先至會有第一步，咁希望咧嗰啲嘅叫做裝備啊，快脆啲咧就去到搞掂。咁亦都希望咧就政府可以做翻多啲嘅補貼嘅。咁至於巴士方面咯。巴士其實政府也有意推動一個叫做輕能巴士，我現在看到我上兩天在這個石結尾也都看到有一架九巴的環保巴士又在那裡走過，哇，走的時候真是電動車的聲音來的，而且相當之寧靜，當然沒有廢氣排出，希望就做多一些這一類型的叫做環保的交通網，令到我們的生活的香港可以更加就是舒服啊，舒適，空氣更加優質就好啦。 想不必掙扎地過，永遠有掙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火。 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答应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次的建立，怎么将希冀换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诚而活，永远会不坏。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你静了，为我静了，然后吻着我，未来再多几次的吵架，落应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烧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烧光了，烧光了吗？ 欢迎一首歌曲的早上的时间来到6点24分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耳结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用，其实耳结我就普通啦，因为现在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做到耳结那个的效果的。耳结的涂层出现了刮痕，其实呢可能会释出一些致癌物质的，大家都要留意住。另外主食亦都可以呢，就是释出230万个叫做微塑胶粒和纳米的一种的胶，污染食物以及就影响健康。这个就是一些外国方面澳洲方面的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来的，所以呢我们都要特别留意住。好啦，所以我们用这个叫做易洁镬的时间，当我们清洁啊或者各样的时候，大家都记住啊，一定呢就千祈不要去到刮它啊。就睇返前两年消委会嘅报告啦，亦都有讲到呢，就係市面出售25款嘅耳结镬入面呢，咁当其时呢就进行咗一个呢，就係好多唔同嘅测试嘅。放心，咁当其时嚟讲呢，结果全部都係通过测试啦。咁释出嘅呢一类型嘅叫做有害物质啦，其实亦都呢就係低于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咁为耳结镬建议嘅一个嘅指标㗎。不过呢咁使用耳结镬嘅时间，经常都会犯几个唔同嘅错误嘅。第一，高温啊，咩都冇落就高温烧佢，呢个唔好啦。用尖锐或者系金属嘅镬铲咧，去到煮食咁啊，更加唔好啦。当佢煮完餸之后咧，即刻用冻水去到洗，咁啊又系唔好啦。所以都好多守则噶。另外就用粗俗嘅一啲刷啊、百洁布去到省佢啦，越省啊越麻烦，大家都知啦。啊，收藏都系好讲究呢、功夫嘅、收藏咧就好似即系层层叠咁样叠埋佢收纳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影响佢嗰个嘅耳结镬嘅健康嘅，所以大家使用上都要留意住啊。 是辛苦托报，爱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认错，伴你走，终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素，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独过苦撑不破，谁失心谁利阻，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半钟之前揾你 Pixel 一首歌曲叫做 Wherever You Are。24度嘅气温，我哋听听咧就系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继续咧都会有白拳道喺度嘅，我哋转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话，按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一条发出嘅函件要求，行政长官已经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并喺报告中建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五条，就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冇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作出解释。由英国御用大律师获高等法院批准以专案认许方式，为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的黎智英辩护。律政司司长就专案认许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裁决拒绝申请。中院裁决后近三个钟头，李家超以行政长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作出声明，表示向中央提交报告会提及这宗案件，并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司法机构说，尊重行政长官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以厘清问题。发言人表示，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五条，香港国安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此外，香港国安法相对香港特区本地法例有凌驾性。第六十二条说明，香港特区本地法律规定同国安法不一致的，都适用于国安法规定。意大利南部伊斯基亚岛山泥倾泻造成八人死亡。 強降雨引發的新泥傾瀉主要影響島上卡薩米喬拉泰爾梅鎮，有建築損毀，200多人被緊急疏散，仍然有人失蹤，搜救工作仍然進行。意大利政府日前宣布伊斯基亞島進入緊急狀態，撥款200萬歐元作為首筆救災援助資金。伊斯基亞島位於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內，屬於旅遊勝地。體育消息，世界盃分組賽第二輪賽事，巴西和葡萄牙提早晉級16強。在 H 組的賽事，葡萄牙2-0擊敗烏拉圭，兩戰兩勝有6分，同組一勝一負的加納以3分排第二，同得1分的南韓和烏拉圭分列第三和第四，三隊將於最後一輪爭奪剩下的一個出線席位。在 G 組，巴西1-0小勝瑞士，亦都是兩戰兩勝有6分，提早出線16強，同組瑞士以3分排第二，最後一輪將會同同得1分的喀麥隆和塞爾維亞爭奪剩下的一個出線席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晚有一兩陣霧，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風。展望聽日北風增強，日間氣温顯著下降，隨後一兩日市區氣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現在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太极可以强身健体，无论乜嘢年龄都适合。 立即登上太极国际学院网站报名， 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 做运动做公益，全城汇聚共创新篇。12月10日公益太极日。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早上，咁啊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啊，早晚有一两阵雾啫。今日太阳白白出嚟嘅时间咧，因为日间炎热啊嘛，雾啊散去噶啦，啊唔需要太担心。24度嘅气温，早晨早晨，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浩小白啦，咁啊另外电话咧都打咗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你好啊，今日咧， 小白 啊点啊点啊， 我问咗你先啦，咁今日系热噶嘛系嘛， 今日热啊。 是几时开始冻话？ 听日咯。 哦， 系啊， 我记错咗系今日开始冻。 未，今日都仲系嗱，佢话日间炎热，天文台用炎热呢两个字咧，大家就知道啦，系热嘅。 系咪已经炎热啦？ 系啊，跟住就热埋今日咯。 嗯， 系啦、 啊。哦，好咯。 系啊。咁就開始凍啦，跟住大家留意住啦嚇。 咁 唔知道鐘哥咧，即係有冇頭先聽新聞嘅時候都聽到啲世界盃嘅結果啦， 平咗啦， 巴西葡萄牙都成功就晉級啦咁樣。 咁啊， 係啦，冇錯啦，我就想講大家都預咗嘅。雖然咧世界盃第一輪咧就有好多嗰啲叫做奇蹟啊、 嗯， 大奇蹟嘅第一輪啊，無論係。日本啦、啊，南韩啦、啊，沙特阿拉伯啊咁样，咁、但系去到第二轮嘅时间咧， 冇咗个奇迹啦， 全部输晒， 唔系咁咪未输得晒， 嗰一场全部即系第二轮，大家全部输晒， 系啦，即系仲有一个希望啊嘛， 系啊，第三轮咯， 系啊，无论你睇足球小将又好啊，或者日剧都好啊，或者啲韩剧都好啊，咁总之未输晒就系未输， 吓， 系啊，嗰最后嗰一场咧。好有呢、這、一个关键性嘅赛果㗎应该会有。 係啊，有啲都譬如即係日本身处嗰组个界别呢、其实都真係要斗到最后一轮先至知道最终边两队去到出线。咁有啲就已经输咗两场嗰啲就真係再见咗啦，咁冇办法。 巴西葡萄牙呢咁样已经赢咗两场就唔使再諗啦。 係啦、啊、咁嗰啲就唔使諗啦。咁有啲即係战况都混乱啲嘅，咁提高咗嗰个刺激度。即係令到我都突然间諗起一件嘅事情就真係係喎。世界嘅奇迹呢真係一时时嘅咗。奇迹通常都係非常之渺小。我有时候会諗会唔会係有啲咩蝴蝶效应定咩乜鬼嘢咧？去到引发咗嗰个奇迹，即系连锁嘅、你见譬如沙特阿拉伯啊，跟住就日本啊，然后南韩啊，其实都第一轮踢得好好、啊。咁当然啦，寻日夜晚南韩嗰场都真系非常之出色啊，系又系嗰句咯，输运咯，咁样追法都入唔到波。系日本队啲人话，又系输运咯，咁又系咁样狂攻，但系又入唔到，结果俾人一粒搞掂咗。即系有阵时咧，入唔入波或者做任何事情咧，其实实力都好似唔系主要、 啊。你即系你相信命运论呢一样嘢咁样系咪？ 我相信命运，但我亦都相信咧，系某一啲嘅契机可以打破原本嘅命运。 喂、唔得、啊，呢两样嘢好矛盾嘅。 人生就系矛盾噶啦。 都系嘅。正如今日嘅都系预告，我今日嘅九点半钟梁明忠。都拉屎嗰句都係講緊一啲矛盾嘅， 哦， 唔知人都係矛盾嘅， 係啦。 但係你如果你相信命運，即係話所有嘢應該係安排咗嘛， 係啊。 咁如果係安排咗，你不能打破噶嘛。 嗯、 就算係你覺得打破咗，其實都係命運安排咗你打破。 命運安排你以為你自己打破咗， 係啦，其實你都係冇打破噶嘛，因為係命運安排咗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嗱，正如如果日本隊即係咁樣講啫，咁樣講，如果當日本隊出線。你觉得是日本打破这个出局的命运啦，定还是命运已经安排了他一定会入到十六强？ 我会偏向呢相信是命运已经安排了他。 但是他现在真的要靠运的了。 是啊， 再入不入到拉屎那样。 是啊，他要看即对家的对赛成绩啊这样。那他自己也对西班牙都是空多吉少的。那如果你问我实力，大家一看牌面都知道肯定是西班牙高的了。 嗯， 咁呢个时候咪真系又要靠奇迹，又要靠运咯，真系。 嗯，咁永远咧，即系我觉得何谓信运呢一样嘢咧，当下或者之前即系未发生啊，你系冇得信嘅。 嗯， 系之后你就会觉得啊系咁样，因为你知道咗个结果，你推翻转头，你就会觉得系啊，真系命运嘅安排啦。 哦， 咁但系你当下或者之前，你唔会觉得系命运噶嘛？就算是你都会就是你正话讲嗰句嘛，我要打破命运咁样， 即系 过咗之后你就觉得系咯， 咪好似啲人考试咁咯， 嗯， 佢即系我哋都考过试啦，永远都系成日觉得，如果嘢贴题目嘅喺呢条大热门，我哋就觉得喺技术上咧，我哋系可以知道佢到底系点样出试卷嘅、你咁容易技术知道佢出咩嘅话。咁又唔使啲人去到左貼右貼，即係搵啲精英去到度啦。咁但係發覺次次呢，即係貼完啲貼士呢全部都山拉嘅，搞唔掂、最後都係話哎呀呢條出咗嘩真係好運啊，又會咁諗㗎喎。 關 有一個咧，我真係事先講嘅先，我即係諗緊點樣寫嘅，即係有個題目咧。咁、有一次咧就睇咗一個新聞，咁有個司機就係唔好彩發生交通意外。咁但係咧，佢就會話：哎呀，我真係好彩啦！個交通意外我冇受傷。咁我就我睇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就覺得好好矛盾啊！用翻你正話嗰個，好矛盾啦。如果佢真係好運嘅話，應該唔會遇到交通意外啊。 係撞都唔撞啊。 係啦，但係佢遇到交通意外，佢會話：我真係好彩啦，我冇事喎。 阿 Q 呢啲就阿 Q。 係啦，咁究竟咩叫做好好彩咧？或者咩叫做運咧？嗱、如果你行運，應該冇事啊。咁但係你連行運都避唔到嘅劫，咁即係你行極運都有個譜啦。咁就係點解咧？咁究竟你相唔相信運呢一樣嘢？ 哦，咦，我有少少頓悟喎、憑住頭先中嗰個例子， 係咩咧？ 係啊，其實原來運咧有冇運或者信唔信運，或者你有冇引發奇蹟咧？其實係我哋自己個觀點嚟嘅、即係例如頭先嘅撞車個 case 啦，係啊，如果嗰位阿 Q 咧，佢唔係咁諗嘅話咧，佢就唉，我真係好差啊啲運氣。唉，冇啊，唔冇人睇住我噶啦，冇上天离弃我，会咁样谂噶。跟住佢就喺佢人生入边就系灰暗一面啦、但系佢选择咗咧就系、哇，好彩人冇事，真系好好彩啊！可能架车撞我烂晒，哦，真系好彩啊咁样。其实都系我哋嘅观点嚟噶。 又系、啊，如果系咁样，诶、呢个题目我就交俾你去写啊。听日可唔可以嚟一篇九点半钟白猿好 咧？哇，呢、這个问题太深啊！太厉害，因为牵涉到啲命运啊、运气啊、人生啊、术数啊。 搞呢个嚟一篇九点半钟白猿号先， 搞唔掂啊！呢个我顿咗啊，我就应该可以靠运去做到好多嘢噶啦。 好啦，即系嗰个运咧，就要你听日要做多一嚿嘢啊。 吓，唔系嘅，嗱，我觉得即系一个人咧，我自己真系咁睇嘅，你到底有冇运咧？你有時睇下你嗰啲彩票啊，嗱嗰啲我覺得真係運、度都度唔到嗰啲 probability， 冇人度到，我就覺得嗰啲係運啦。 都係嘅，不過咧，即係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每日都係咁樣過。 係啊， 所以咧，其實最簡單就係日日都係咁過，大家唔好諗咁多。 係啊，選擇一個開心嘅方法去到過。 係啦、 啊，個個都係阿 Q， 幾開心。 係咧， 好，翻嚟傾。好，再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啦，出边二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方面属于一至到三，低水平嚟噶，即系空气好好。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晚有一两阵雾，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咧系29度嘅。 我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脚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到，虔诚被世人 找笑声，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另逆掉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自己再害怕。 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宗泽的滴滴金，6:48，咁啊朝头早的时间也都有营养师Mimi和我们讲一下营养。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而家世界杯嘅时间啦，咁啊，当然有几个时间嘅，咁啊，世界杯譬如六点啊、九点啊，或者夜晚，甚至乎咧，佢有一场即系都有啲系凌晨三点钟嘅。咁啊，如果我相信咧，就系、如果六点钟即系傍晚六点钟嗰场波咧，大家就可以一路食晚饭，一路睇世界杯，可以啦，系咪？ 系啊，系。 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碰啱一啲咧，系宵夜时间。或者是凌晨三點鐘，咁我見到天文台都話啦，今個星期會氣温會顯著下降，即係星期四、星期五嘅時候咧，我見到最低都會跌到落去13度左右啦。咁如果你話半夜係啊，半夜三更起身嘅時候咧，真係尖寒尖凍，如果有多啲食物食嘅話，咁個人又可以開心啲，體力又充沛啲，去到欣賞自己喜歡嘅球賽。咁但係咧，成日都話世界盃唔一定係譬如凌晨三點啊，或者係宵夜時間呢啲咧，咁啊好中意咧就一路食下嘢，一路就睇住場波嘅。咁啊，所以今日就邀請阿 Mimi 咧同我哋講下啲世界盃小食嘅營養問題。我自己都有好多心水嘅問題啊，例如係食瓜子好啊，食花生好啊。定係食嗰啲水果嘅嗰啲叫咩啊？風乾咗嘅係啦係啦，乾果，甚至乎係如果你話半夜起身嘅，如果食麵包啊，烘麵包啊，香噴噴咁樣，又好唔好咧？營養又會唔會超標咧？咁啊，等阿 Mimi 話翻俾我哋聽啦。 好啊，好啊，咁我其实我都有去超市都睇到咧，啲架咧转咗好多啊，薯片就成个架都系啊，唔同种类啊，我见咗今年都好多好多新款，系啦，咁我都知道即系要迎合个即系踢波呢啲咧，好多人都已经系未开始时已经谂定，哇，我哋要买啲咩嘢食啊咁样样，咁薯片啊或者一啲好多其他嘅零食少不免嘅，咁我会讲啊，即系譬如你有提到 nuts 啊果仁呢啲，咁以往係好多都會可能用下啲花生啊咁，咁我喺果仁方面咧，我嘅建議其實就可以選擇食開心果嘅。 哦，都 OK 嘅健康。哎呀，我仲成日聽我阿媽講開心果唔知咩會超標 嘅 喎。 個開心果嘅原因點解咧？大家都是果仁嚟嘅，開心果啊、腰果啊、杏仁呢啲。咁但係咧，如果以粒量好冇，即係如果以47粒啦，我哋叫一份一安士咁樣樣嘅開心果係47粒。咁如果去 compare with 咧，即係比較47粒嘅杏仁啦、啊，或者腰果嚟講咧，佢係少3倍脂肪。 哇，咁多啊，少咗。 係啊，冇錯。咁、所以係幾好一個選擇。咁亦都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會減少我哋進食嘅量咧，就係啲嘢我哋要剝嘅。 嚇、啊！哦，即係因為 kill time。 冇錯，因為又要剝殼啦，先買落口。但係唔係話杏仁嗰啲，哇，擺10粒8粒喺手度啊，咁可以逐粒已經拍落口度食啦咁。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食下腰開心果。 開心果， 咁係啦，開心果都美味好食嘅，其實係啦。 係啊，唔怪之我都俾我阿媽鬧啦。點解咧？唔係淨係肥嘅問題，因為我係個量嘅問題。頭先明明就話47粒啊嘛，我呢啲啊一有世界盃睇食一罐。咁啊，真係乜鬼都超標啦！ 但係其實47粒以一份一份咁計都唔少嘅，係 都唔少嘅。咁如果你話乾果系列啦，如果同賀年嘅瓜子嗰啲相比，瓜子會唔會健康過佢哋㗎？ 嗱，瓜子都其實咧望落好似係 健康嘅，但系唔系噶，瓜子用油炒啦，咁同埋亦都咧，佢本身系果仁类嚟嘅，佢种子嚟噶，我哋啲果仁种子系列入为油分高嘅食物嚟噶。 哎呀，咁呢个真系陷阱，睇佢细细粒，原来咁样阴湿噶佢。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如果你话干果嘅话，咁、那个策略性就系、是，即系嗰日其实系可以唔使食水果啦，咁转做一啲干果。咁而家亦都市面上有好多啲干果咧，都系冇添加糖分嘅，咁所以都可以爱嚟当食下。咁但系、如果你话正食干果，我又觉得唔好噶啦。咁预备各种唔同嘅小吃啦，即系有啲干果，有啲果仁咁样，样样都食啲啦，系啦。咁同埋亦都即系譬如啲薯片嗰啲，或者有亦都有啲鱼仔干啊，有啲杏仁粒咁样 mix 埋嗰啲，都有好多系一啲嘅独立包装嘅。咁我。在環保上當然不建議，但是如果在控制那個又是個零食的攝取量的話，其實獨立包裝細細包那些也是一個好選擇來的、就是你會限住自己，即是會又是要花時間去搣。咁同埋我在度諗就係、其實呢，有陣時睇得嗰場波好精彩嘅時候，你嘅手同你個口係愛嚟食嘢啊，定係愛嚟歡呼啊拍手掌嘅呢？係啦，即係如果嗰場波好睇嘅呢，你係其實食少啲嘢同埋飲少啲嘢嘅。 哦，係喎，嗰場波悶嘅話呢，你發覺可能啲乾果啊去得特別快喎、啊。 真系噶，即系你哎呀入唔到波，你都会同你啲 friend 讲下啊嘛，个口唔会一路路摆住薯片食住咬住饮住杯嘢噶嘛， 系 咪？ 系喎， 即系好希望场波系好睇嘅， 精彩啲嘅，系啦。 冇错， 我发觉有啲朋友咧，佢中意咧就系头先 Vivi 都提到，譬如鱼仔啊，咁有其实都唔少嘅食物咧，啲人特登系要准备零，即系又谂住嗒翻两杯啊，叫助酒嘅小食，其实嗰啲系咪都系好高钠啊，甚至乎高脂肪嘅咧？ 嗱，係高鈉嘅，咁但係而家嗰啲魚仔啊，mix 埋有少少果仁嘅咧，嗰啲係有無鹽裝嘅，即係佢 naturally 天然地係冇鹽。咁但係魚仔佢本身都有啲鹽分嘅，咁但係如果冇添加鹽分咧，其實鹹已經有少少鹹都幾好食嘅。咁同埋魚仔係好高鈉，好高鈣質，係好好嘅其實。 哦，哎呀，咁魚仔都幾值得推介喎，呢個 值得推介嘅係啦，不過即係買嗰時要小心睇，就唔好嗰啲加咗糖加埋芝麻落去嗰啲咯，有啲係其實已經係天然地佢自己有鹹度，冇再添加嘅，咁嗰啲係其實都值得食下嘅。有陣時日常小吃我都會介紹下，即係俾我身邊嘅人去即係當零食食少少咁樣嘅係啊。 咁我好奇咧，譬如魷魚絲嗰啲咧，咁又點樣㗎？ 由魚絲就主要是啲蛋白質嘅食物，佢脂肪本身唔高嘅，係主要即係蛋白質啦，同埋鹹咯，係啊， 咁 係啊， 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個啦。咁飲品方面咧都好值得留意喎，係咪咪咪？ 冇錯冇錯，飲品嘅話會去睇啦，即係各種飲品你預備咗。之餘都其實要預備有水咯，即係飲下飲品又飲下水。咁同埋即係譬如啤酒嘅話，咁視乎翻啦。有好多人其實而家都知道啤酒酒精都係高嘅，咁卡路里都高，咁佢哋都會轉咗低酒精量嘅啤酒。而家有啲品牌已經有噶啦，即係日本品牌又有，其他國家嘅品牌都有一啲係 零酒精啊嘛，直頭係有啲係 零酒精就要睇下啦。有啲真係中意飲酒嗰人就覺得我情願唔飲嘅，咁係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有啲人我自在有啲泡又有啤酒味嘅，咁零酒精梗係好啦。咁但係低酒精即係度嗰啲嘅啤酒，其實我發現有啲飲開酒嘅話都其實 O K 㗎。 係 啊，即係佢哋覺得清清地，但係又有啲酒飲客，佢哋都 OK。咁所以啤酒可以有多啲選擇啦。咁同埋以飲酒啦，真係大家都會覺得可能睇波要。咁啤酒係個卡路里上係好過紅酒啊或者其他烈酒嘅。如果以同一量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不妨即係如果真係要飲酒精嘅話，可能都係會睇下啊，不如我飲啤酒啦，因為嗰個嘅卡路里會比較低啲，因為同時我仲要食。其他零食噶嘛， 都 系要預留多少少空間去配搭啦，咁係啦，咁同埋唔好買啲咩500ml 嗰啲大大罐，買翻啲細細罐嗰啲，即係飲完一罐就提醒自己，喂，有攞支水飲下先咁樣咯，係咯。 係，我而家咧飲汽水都係嘅，即係我都會選擇一啲，譬如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味道冇咁好，嗰啲完全無糖嗰啲啦，咁我同埋我選擇咧都會揀係。 佢啲好細 size 嗰啲嘅，可能係200ml 啊，定唔知幾多咁樣。 係而家有200ml，係啊，其實都可以真係即係嘗試下啲無糖嘅汽水啊，咁啊無糖嘅有氣飲品咯。咁如果你話凌晨嗰啲咧，尤其是禮拜三話開始凍，其實你除咗飲凍嘢之外，梗記要係乜嘢嘢咧？一係你開住暖爐，暖粒粒，唔係嘅話，一定要預備啲熱嘅飲品，因為越飲越凍嘅，你飲凍嘢，咁你就好想靠其他啲嘢食，就變相食得好多嘅，因为个身体想有熱能啊，咁你就猛摆嘢落去，但係啲嘢仍然係冻嘅呢，佢都係话俾听我更加继续想要嘅，咁所以一定要有啲暖胃啊熱辣辣嘅嘢啦，譬如好似杯面，其实而家现时都有啲非油炸杯面啊，或者有啲比较可能100卡路里松啲嘅一啲嘅即食嘅杯嘅粉丝啊等等呢啲，其实都可以攞呢啲嚟饱下肚食下，但係又唔会即係太过轻太多脂肪咯。 哦，這個好嘅 tips 喎，因為我哋成日一諗就話即食面或者杯面咧，一定係元兇嚟嘅咁樣。咁但係反而 Mimi 就同你講翻咧，就話而家市面上有啲係叫低卡路里嘅即食嘅產品啦。咁大家就可以諗下喎，即係即食嗰啲，其實我知道有啲品牌咧都仲得，即係整得都個味道都唔錯㗎。咁有陣時啲味道吊下味都幾好啊，這個。 確實㗎，確實嘅，係啊係啊。仲有而家你再講低卡路里啲，有埋啲舉藥麵，即係你辣辣地麻辣佢都有嘅。咁但係可能講緊30至60卡路里一個，咁又係愛嚟過下口癮咯，熱辣辣咁樣。 哦，哎呀，舉藥都幾好喎，呢個 係 咯。咁大家可以慢慢選擇一下啦。咁叫世界盃嘅時候咧都啱。嘅啲場波咧，如果精彩嘅話，就唔使點食啦。碰啱自己嗰場好鬼悶嘅時候咧，就你一食嘅時候就要好好地控制。喂，海蜇咧，咁海蜇係咪都係 OK 噶？ 嗱，海蜇係其實係啲油分蛋白質嘅嘢嚟㗎，係啊，即係都唔可以多吃㗎。 哦，我仲諗住望起上嚟佢樣幾清清地，好似以為佢好爽口就。因為一個唔貴嘢大耳， 佢本身真係蛋白質好高、好豐富嘅，咁所以就等於食緊肉啦。咁同時蛋白即係海蜇本身冇味嘅，所以你一定有油啊、麻油啊、調味品咁去配，咁所以嗰啲都唔好睇少啊，都可以將一嚿好低卡路里嘅食物變成好 heavy 噶。 係喎，佢點解好食呢？系因为啲麻油好香， 系啊，冇错啊，系啊。 好彩你提一提我啫，咁啊唔系净系提我，提埋听众啦吓。睇波啊，睇得开心啲啦，选择食物啊，选择得叻啲啦。唔该晒 Mimi， 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拜拜。 唔该晒 Mimi， 咁啊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至于普通话台有啲乜嘢啊，就会有叶宇波嘅音乐早点。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以下。此外，位于云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并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有一两阵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苏龙音乐，苏龙 XT Skin。 你觉得自己靓系你自己嘅决定，你自己选择嚟嘅。我觉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去讲呢件事咯，系因为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湿疹嘅时候，觉得心理上同埋一个精神健康上，我觉得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经历呢啲身体形象问题。 星期一至五晚上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东真话。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CIBS 生活证书 有啲咩生活上面嘅技能发展到证书啊、课程啊、 手工拣啊，成日接触到嘅一种手艺啦。 生完 B B 嘅话，你扎唔扎肚啊？ 扎，个都话扎噶。 园艺啊，对于呢个系有咩概念啊？ 花王 十三集入边咧，就去揾唔同类型证书课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你觉得一个好的受访者有什要素呢？ 好健谈，同很多故仔可以分享。 啱，而呢班小记者真的遇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分享访问驻校社工莫姑娘的感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7:06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路小白喺度，咁啊有一啲嘅叫做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同你大家一齐睇睇先。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嘅，咁啊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嚟到7:08啦，咁啊，交通组嘅 Didi 都入咗嚟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 华，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有冇塞车啊啲？ 有嘅，行程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挤塞，咁啊同你讲话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啦，喺旺角嘅广东道介乎南头街同奶路臣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不过呢个系嗰啲街市入边嘅街仔嚟嘅，咁但系都要留意啦。广东道介乎南头街至到奶路臣街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呢个修路咗好耐噶啦，喺大埔嘅丁角路，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咧需要封闭、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呢、這个近住大发街嗰个修路咧，其实我呢几日都有经过嗰个位，因为我出市区嘅时候咧系必经之路嚟嘅。我頭先咧都諗住翻工嘅時候，等我就裝下啦。嗰個位置一定係繼續修路啦。咁我裝下佢到幾時咧？點知又係黑得滯，睇唔到。 哦，緊要想知幾時就聽我哋晨光。 係啦，你知佢嗰度有個牌咧就修路，跟住有個人 sorry 咁樣就話俾你聽佢嗰個嘅日期噶嘛。 係啊， 係啦，我有陣時都會睇佢都會有陣時會早咗嘅。 係。 咁但係我就睇唔到嗰個日期係幾多。 唔緊要啊，可以盡量嘅就幫我哋望下啦。 係啊。 不過依個繁忙時間有影響㗎。 係啊。 如果非你咁早翻工咧，非繁忙時間就冇乜影響。 係啦，咁就冇乜影響啦。咁但係。 如果是繁忙時間就有些位置都要塞塞，但如果你不是都說譬如非繁忙時間都要留意什麼呢、 嗯、 因為譬如我早上可能四點多的時間呢一路揸車啦，揸車的時候、嗯、其實都有些人呢因為可能會疲倦啊、攰啊、咁冇集中精神，即係要睇路牌啊。佢雖然佢嗰度都有個箭嘴咁不斷話話俾你聽，佢、嗯、其實香港好多地方即係夜晚都會維修嘅，咁佢擺咗嗰啲箭嘴喺度喐緊嘅，咁話俾你聽、嗯、啊要小心要轉線啊。咁其實佢喺400米、300米、200米，佢都會放咗個牌先喺側邊嘅，話俾你聽佢封左邊線、嗯、右邊線，就話俾你聽仲有個距離幾多。咁去到嗰啲就已經駕駛人士要特別留意啊，唔好去到一見到個箭嘴，哦，突然 間收 先揼啊，先揼咧，同埋咁就容易養成意外啊。 總之啊，揸車真係要打醒咧，唔係十二分精神啊，即係十萬分精神。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咁啊，今朝早咧，小白同你講樣開心嘢啊， 咩事？ 即係幾引以為傲啊！嗱、嗯，呢一個咧就係睇咗好多媒體都有講噶啦，美國嘅研究嚟噶。 嗯， 在香港公共交通系统咧，系优质点啊，冠绝全球啊！ 咁犀利， 劲啊！依一个喺美国加州大学啦，帕克莱分校咧最新嘅一份嘅全球交通研究报告咧就话啦，亚洲同埋欧洲嘅城市咧喺公共交通系统方面咧名列前茅嘅。咁、 嗯、 喺全球60个城市当中，哇！原来香港公共交通系统系获评为世界第一，噔噔噔噔， 系世界第一、 啊。系啊，嗱，好多媒体都我都有 check 过，佢系咁样做依一个嘅研究啦吓。咁研究咧就评估全球60个城市嘅公共交通系统， 嗯、 比较咧其他嘅城市嘅公共交通嘅距离啦、负担能力啦、运营嘅时间啦、同埋挤拥嘅程度啦、同埋到达地点嘅时间嘅因素，全部加加埋埋，所以先至将香港咧系列为全球嘅世界最好嘅第一啦，唔、哦、最差。 即系唔系就系做访问嘅， 系 真系 做个研究嘅，真 系研究嚟 嘅。加州大学系啊，咁喺评估嘅呢60个城市当中咧，嗱，其实亚洲同欧洲嘅城市虽然系排名系比较高啊，但系当然香港系最高啦、嗯。中东同埋非洲城市排名就最低嘅啦。 哦， 咁香港嘅全球公共交通指数咧就系虽然第一。咁啊，但係都有少少可以改善嘅空間嘅。咁但係呢一個嘅指數咧，就係衡量乜嘢咧？衡量城市嘅維護公共交通網絡嘅情況，同、 嗯、 埋通勤者啊、 嗯， 即係方便啦，同埋成日用嘅人使用嘅情況嘅。咁、 嗯、 好啦，講埋呢段先嚇， 好、啊、 讀出嚟冇辦法。報告就話啦，香港嘅公共交通系統仲有個票價比較低喎，原來。 哦，係啊，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啊。 仲有車站密度高。 啊！這個肯定是啊， 能夠應付大量人口，轉車站設計上接近無縫啊， 嗯， 方便乘客轉乘啦， 嗯， 所以香港咧係著重公共嘅交通發展，同埋將鐵路系統咧融入呢個市區嘅基建，咁車站嘅設計咧就有利香港嘅經濟啦，環境可以持續發展嘅。咁報告都話啦，香港都有少少嘅可以改善嘅空間嘅， 係 改善 乜嘢咧？ 佢可唔可以試下鐵路系統咧？24小時運作 喎、 哦，可以依一個改善嘅，同埋缺乏咗智能手機嘅應用程式， 嗯， 導航乘客選用嘅各種交通工具，即係叫人哋用多啲手機 啊， 用多啲系統智能嘅嘢咯。咁、 啊、 我覺得鐵路24小時依樣嘢咧，就你覺得咧、 哦？我自己覺得，如果24小時嘅時候啦，咁當然你都要睇翻嗰個鐵路公司嘅營運成本啦，呢、 啊這 個第一啦。咁而家現有通宵嘅時候，好多朋友就算你唔冇的士嘅、嗯，你都係靠巴士嘅， 好多通宵巴士 N 车亦都有啦， 系啦， 小巴部分嘅红 van 咁亦都有啊。咁如果你话铁路24小时咧，佢如果佢做得太密又唔得， 佢营运个成本太高， 系啦。咁有阵时候社会责任嚟嘅，即系如果你话营运嘅成本同社会责任，咁咁铁路公司要自己去到考虑啦。咁咁系真系方便嘅。如果你话譬如我10分钟一班， 系 或者15分钟一班，咁系咪对市民嚟讲，佢哋都啊咁我不如我都唔坐通宵巴士啦，我都要转乘翻呢一个铁路等10几分钟咁样咧，咁样。咁呢个我都觉得其实如果有多个选择，俾市民系好嘅。 系咁呢个佢只不过系即系喺里边鸡蛋里面有少少骨头咁样 咯。 总之就系我哋总括嚟讲啊，哇，价钱啊，嗰个营运模式啦，同埋嗰个挤迫程度，全部都系。总之就系分析晒全球咧，我哋香港咧系最优质嘅。咁呢样嘢我就真系好开心咯，睇到呢一个报告。咁啊，小白你都有去过外地啦。哇，我去过美国咧，嗰啲港铁啊。我唔知系叫港鐵啦， 當地嘅鐵路， 當地鐵路咪叫港鐵，香港先叫港鐵。 美鐵啊， 美鐵咧，哇！真係嗱，真係唔係得罪港鐵，真係比較污糟喎、 哦， 班次又疏啦。我搭過之後，我都唔好敢搭，同埋咧，可能見到啲唔同本身自己嘅點樣講啊，族裔嘅人、嗯、有少少驚驚，好似飲醉酒咁樣咧，我就好驚、 哦、有陣時都係又係啊，驚佢哋醉酒鬧事啊。 班次又疏啦，佢、哋就唔好似我哋港鐵咁樣有條行人天橋可以直達去到某啲屋苑，呢樣嘢先犀利啊嘛。 係啊，佢哋譬如歐洲好多地方都係一樣嘅， 哋嗰啲嘅叫做車廂咧，都唔可以話做到冇乜 budget 成日翻新。但你見譬如港鐵。成日都買新車廂， 係啊，同埋成日都去諗好多智能嘅嘢。係啦，香港人 而個車廂咧，亦都係保持得相當之清潔，亦都好寬敞。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你話夏天入去嘅時候，啊，真係涼浸浸嘅喎。咁，如果你喺外地，可能啲冷氣你又發覺，哇，佢可能有啲又基於環保啊，某啲車廂就弱冷氣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個通爽程度咧，港鐵係真係都應記一功，同埋佢本身嗰個叫做人啊，唔係話真係好逼。這個香港人咧，我覺得都係幾好嘅。其實外國好多嘅時候，佢哋嗰啲鐵路咧，即係。逼得相當之犀利， 但係香港好密喎，班次繁忙時間即係兩分鐘一班，真係好誇張。係 啊，兩分鐘一班， 兩分鐘。 同埋大家見到個人都已經企滿咗嘅時候咧，咁你咪唔好逼入去咯。 因為佢仲有門口咧，仲有人指示入定 唔入啊 嘛。 唔好落啦，唔好入啦。咁大家個諗法就係我盡快俾呢一班車已經擠滿咗嘅。就開出啦，咁啊等下班仲好啦，會有咁嘅諗法嘅。但我以前曾經都喺外國逼過啲鐵路咧，就繁忙時間。 你咁熟啦，你去日本我都好想清楚。 其實大家網上面都見到，就有啲司機咧，佢唔係司機嗰啲站長啊，即係佢每一道門都有個人咧喺度擘住嘅。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樣。 係啦，咁但係佢嗰個人就唔係拎住隻手指大家唔好上。 係。 嗰個人係負責推你入去 嚇，唔係嘛？咁樣逼法，即係變咗沙甸魚。 係真係沙甸魚啊！即係每個地方嘅文化就不一樣啦。咁我以前試過就真係俾嗰位嘅站長就擁我，係咁擁擁擁擁入去。我以為我已經企喺度啦，唔好入啦，都企滿咗啦，唔好。 禮貌啲啦。 後面啲人掘住我㗎。 啊，咁樣。 係啊，跟住後面啲人咪自己我仲記得喺後面有一位外籍人士咧，佢右手就撳住嗰個車廂上邊嗰個頂，跟住左手咧就撳住個門口嘅左邊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門嗰個閘啊。 係。 跟住佢一擁擁入去，佢個身體已經推咗入去啦。 哇！ 系啊，入到去嘅时候，你以为佢系企门口个，唔系啊，原来佢后边同埋再后边嗰人都系用类似嘅方法拱咗入去嘅， 即系借力用上面嘅手同埋用右边嘅， 跟住入唔到嘅时候，嗰位门口嗰个人咧，嗰个叔叔咧，即系嗰个喺月台工作嘅人咧。就推咯，佢用力推到闩到门为止。咁我入到去嘅时候咧。系沙甸鱼，我啲手手脚脚咧，系好似好似乱咁摆咁啊！ 咬住 晒，咬住晒，好似咬柴咁样嘅。 哇， 我喐唔到，同埋唔使惊跌亲嘅，因为你塞到满晒， 根本你都完全空间乜嘢都冇啦。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经验对我嚟讲，其实系几恐怖嘅。 我唔敢再喺日本搭嘅铁路咯。 繁忙时间啫，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嗰、那个叫做佢坐车嗰个文化嗰样嘢，我觉得。整潔程度各方面其實都真係幾好喎、 啊。咁當然係啦，即係有依個研究咧，真係我哋係冠絕全球優質喎交通，所以係咪好開心呢 開心啊！ 開心，聽多 我哋唔好自滿。 但再更加改善， 系 啦，冇错啦，好似咁讲啦，每一样嘢其实都有改进嘅空间嘅，冇错冇错。 咁大家继续加油啊吓！ 好， 系今日搭车嘅时候望一望自己啲车，其实都好威水噶。 系啊， 好唔该晒 Didi， 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阿 O 咁啊，天文台就话呢几日冻，而家冻未啊？ 哦，未冻啦，今日仲系好温暖啊，咁啊，依然都系温暖嘅感觉啦，咁啊，太阳亦都出来了啦，咁啊，暂时有少少蓝天白云啦，不过都好似有啲一大嚿云咁飘紧过嚟，不过都还好嘅，起码今日即系叫做唔使担遮咁去翻工啦，都系天朗气清嘅一个早上啊，觉得还好啦，咁啊。至於你話氣温會唔會急降，暫時就感受唔到。不過你都知啦，有啲嘢話嚟就嚟啊，咁啫。所以就係話，喂，如果你話即係將嗰啲凍嘅衫咧收埋喺啲入啲嘅地方咧，今日咧就應該要翻箱倒籠啦。咁啊，攞翻啲冬天衫出嚟咧，應一應先啦。或者調翻轉頭，有啲朋友仔好醒嘅，即係上個禮拜已經買咗件新衫啦，靚靚咁啊，著都 OK 嘅。咁都係啊，人有陣時都係著下啲靚衫，買啲嘢氹下自己開心啦。生活都係咁樣過啦。OK， 詳細天氣俾翻小白同我哋去分享下啦呗。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呢兩日咧，如果天文台話到開始都轉冷嘅時候，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真係將嗰啲羽絨都拎翻出嚟咧？可能阿 O 聽日同後日都已經同我講，朝頭早去見到人啊，林景軍啊著羽絨，唔知會唔會？咁我哋先睇咗而家呢一刻嘅天氣先。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大致天晴，早晚有一兩陣霧，日間係炎熱，今日都係炎熱啦，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大概29度，吹微風。展望明日北 风就增强啦。咁啊，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明日嘅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啊，即系星期四五嘅时间啦。咁啊，随后一两日市区嘅气温降到去大概1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多2-3度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1至3。咁啊，空气方面咧就当然系好啦。咁如果你再睇埋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11月30号星期三嘅时间咧，咁啊气温咧就会开始急降，咁啊15度。咁啊见到咧最冻嗰两日咧就系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咁啊再加上星期四啦，咁啊天文台都话到，咦可能会有少少嘅微雨。咁如果你话天气突然间急转直下嘅，咁又有啲微雨咧，可能体感上咧会更加冻啊吓。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如果你话去到下个星期咯，下个星期周中嘅时间咧，个气温又系点啊？大概咧都会上翻去到咧就系18度至到21度左右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揾啱自己适合嘅衣服，咁啊千祈就唔好冻亲。而家咧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时间嚟到早上7:20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一啲情绪疏导嘅技巧。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啊，周博士，问下你先啊，进入呢个世界杯狂热，我唔知道你系咪球迷啦，有冇都挨夜睇下波啊，倾下偈先。 我绝对系球迷，但系我就唔挨夜唔睇波嘅。我每朝瞓醒第一件事咧，就睇一睇。啊！琴日呢個葡萄牙嘅結果係點咧？原來3-2贏咗喎，即係依類咁啦。 係咁啊，睇翻啲精華啦，因為捱夜第一傷身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可能都咧對自己身體唔係幾好，身心靈咧係要一致性咧咁先 OK 噶嘛，冇理由咧心靈好健康。但身體啊好唔健康，咁啊應該都麻麻地搞唔掂。但係隨住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咧，可能咧都會有啲家庭問題衍生。譬如啦，即係情景題啦，我估電視劇可能都會拍啊，個老公掛住睇波啊，又唔湊仔啊，跟住咧開飯嘅時候咧就淨係掛住撳手機啊咁樣，又可能有啲朋友你都知世界盃。白啲咁樣講，又博下彩啊咁樣，嗰個博彩博贏咗開心啫，博輸啊心情唔好啊咁樣，喂呢啲都原來有一連串嘅問題喎，咁啊交俾周博士幫你分享一下啦，唔該曬。 係啊，歐你講得好好啊，世界盃對好多男性嚟講咧就好興奮嘅，我都好中意睇波嘅嚇，咁所以咧好關心嘅，特別有啲人咧半夜都爬起身，咁於是咧就唔夠瞓啦，然後好多。老婆好想阿老公做嘢，佢又唔做啦，挂住睇波啊嘛，即系睇波嗰两个钟啊，哇，简直系即系世界一就是一切啊！老婆同佢讲嘢都听唔到噶啦，咁所以老婆可能觉得好被忽略啦，好冷漠啦，觉得呢个老公好自私啦，你平时讲爱我系吹水啊等等。嗱，咁呢个沟通上要留意啦，作为男性，我哋要懂得有效同自己嘅伴侣去沟通。讲咧唔系净系话我要睇波，因为咁讲咧，女性就会觉得好被拒绝啊，觉得原来世界杯重要过我，个足球队重要过个家庭，咁个女子就会好受伤害啊。相反，我哋要讲出我哋做呢啲嘢嘅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 咩意思呢？就同佢讲，诶、老婆好爱你啊，好挂住你啊，同时咧，哇4年1度咋，仲要我最中意嗰支球队咧，嘟嘟咧，今日比赛啊，我好想嘟嘟嘟，好想边队赢啊，啊今晚咧。我要请假2个钟或者4个钟，我要好专心睇世界杯咁、啊、然后跟住提一个双赢嘅建议啦。譬如今晚女瞓觉呢，当你系女3岁啊1岁半要有人凑呢，可唔可以老婆你挨气顶住顶一顶更先，我听日补返。咁对方就会好收到我哋嘅尊重啦，收到我哋嘅爱啦，同埋最重要啦，我哋唔会因为我哋重视嗰样嘢呢系忘记咗、忽略咗成个家庭，或者忽略咗对方，咁呢种有效沟通系非常重要嘅。 系，但系承诺嘅要做、哦，你记得话，即系今日我睇完波，听日顶更咧，系你真系顶、哦。如果唔系咧，明日啊复明日，明日啊何其多，就会令到咧，即系呢一样叫做承诺嘅嘢咧，就毁于一旦。跟住咧，可能老婆啊 唔俾你睇波啊，或者成日会揞住你睇波，或者喺你睇波嘅过程入面咧，去干扰你睇波啊，咁样。 阿屋呢个提醒非常重要啦，特别喺亲密关系，其实唔止亲密关系嘅，你合作做生意啊，工作都系嘅。Never overcommit， 即系唔好过度嘅承诺啊，即系唔好应承一啲我根本冇把握做，甚至喺潜意识觉得我唔会做，我氹你落答嘅啫。既然你咁难搞，我氹住你先啦，搞掂你先啦，应承咗你先啦，千祈唔好咁啦。呢、這个对关系嘅伤害非常之大。正话 O 提得好好啊，就系如果我应承咗你，咁依刻我搞掂咗你啦，你好似好满意啦，跟住对方觉得，切，周华山你吹水嘅，你咁系呃我嘅。你冇诚意，你谂下，当人与人嘅信任破坏咗，要几长时间先重建翻咧？ 系啱， 可能系好长，甚至 perhaps never 可以永远都重建唔翻嘅，因为个伤口太深啊。所以正话多谢阿 O 睇个 point， 就唔好好轻率咁得啦。我听晚补翻数，咁听晚又话迟啲先，迟啲先咧。咁真系个诚信破产咧，个关系嘅伤害系好深好深嘅吓。咁所以可以。如果承诺唔到就问咯，哎呀，今日去睇波，不如我哋以后有机会补翻数啊！你觉得点啊？问对方意见咯，慢慢倾一个大家都同意嘅协商嘅方法。咁呢个非常好啊！所以多谢阿 O 今日提一个咁实际嘅题目啊！咁从女性方面都值得理解啦。女性系好难理解噶，个场咁大，几廿个男人一个波，点解你哋会癫晒嘅？又分唔明咩叫穴位，点分？即系 其实好多女性都学识咗咩叫穴位噶啦， 已经最近因为呢个 VAR 事件，系啊， 沙地阿拉伯嗰三球。 哦，华山博士你都真系球迷，温习晒，系 跟 得 好贴， 系啊， 所以从女性角度咧都值得理解，因为。男性嘅成长咧，即系中意竞争咧，中意赢啦。而我哋竞争赢过最常见嘅场景喺我哋成长里面就系足球咯，而唔系排球啦，而唔系榄球啦，唔系其他咯。所以男性普遍一讲总英超啊，讲即系呢类嘢咧，大家 眉飞色舞啦，系啦， 系啦，眉飞色舞啊，你用得好准确呢四个字，我依刻都眉飞色舞啊，我谂呢种互相体谅。同時懂得溝通是很重要。 咁啊，問多少少啊，嗱，除咗女性咧懂得體諒、懂得溝通咧，啊，如果一起睇波，但是又是不是應該即係問問題的時候就會惹怒啲老公啊，或者惹怒啲男朋友咁樣？咁啊，女性是不是都有啲睇波嘅 manner 咧？嗱 ，out of 心靈啦，依家已經講。 好犀利啊！依個今日嘅層次好高啊！依個好提出依個夫妻集體睇波依個 manner。呢、这个心理学同埋仪态学啊，睇科仪态学，嗱呢、这个重要嘅，呢、这个重要，因为呢方面性别差异都明显，除非个女性真系好本身好中意睇科，咁就唔需要倾啦，大家明噶啦。否则咧，如果个太太嗱，首先多谢女性，如果女性系为咗表达对老公或者男朋友嘅支持，表达爱去陪佢睇科，男人好开心嘅，吓咁嘅欣赏女性，同时请体谅，对个男人嚟讲，一睇科咧。个世界系消失咗噶啦，咩都忘记晒噶啦。如果睇紧咧，不断喺度提依样提嗰样啊，咁个男人系好会好 或者问啊，哎、老公点解冇碧咸嘅咁样？跟住老公就答啦，啊碧咸咧已经退咗役啦。跟住转个头咧，个系转个头个镜头 pan 到有碧咸咧。佢话：哇，你又话冇碧咸，碧咸咪喺度咯咁样。大佬，人哋作为座上客啊嘛，唔系落场睇啦。即系呢个 世界值得理解嘅。即系我谂大家可以理解咧。正如一艺术家、画家画紧画全神贯注嘅时候，你同佢讲：诶，啲油彩嘅成本几多钱啊？啲画布喺边度画噶？嗰个艺术家都会发烂渣。我谂呢个好好啊。所以我谂去到最后啦，都系一种互相理解。个尊重咩意思咧？就系。对方有独立于我而存在的成长模式啦、沟通模式啦、价值观啦、世界观啦，所以我爱他不是大晒的，或者你说爱我也不是表示你要就晒我的，即是始终对方是一个独立于我而存在的生命，我要理解每一件事对他的价值是什么，不要因为他满足不到我的需要 就話你唔愛我啊。其實唔係咁嘅，即係每個人都用佢嘅方式去建構佢嘅世界，去表達呢個愛嘅方法嚇。咁所以我如果大家能夠懂得呢個有效溝通咧，我相信對夫妻關係會好有好大幫助。 嗯，完全明白曬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記住啊，即係睇波啊，睇波不到波啊，睇波樂趣多啊。咁希望大家享受喺足球運動之中啦。今日咧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下集再同你傾偈。多謝曬，拜拜。 好，拜拜。 唔該曬，唔該曬周華山博士啊。出邊2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1%。是啊，咁啊睇波不倒波，咁啊乐趣自然多啦。咁啊转头7:30嘅新闻简报，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按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1条发出的函件要求，行政长官已经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并且在报告之中建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就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作出解释。有英国御用大律师获高等法院批准以专案认许的方式被控为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的黎智英辩护，律政司司长就专案认许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裁决拒绝申请，中院裁决之后接近3小时，李家超以行政长官和国家安全委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作出声明，表示向中央提交报告会提及这一宗案件，并且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司法机构表示尊重行政长官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以厘清问题。发言人说，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香港国安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此外，香港国安法相对香港特区本地法例有凌驾性。第62条说明，香港特区本地法律规定同国安法不一致的时候，适用国安法的规定。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内地正是加强防疫管控措施，包括居家隔离、大规模检测和封区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使领馆人员已经就相关事项经常直接向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提出关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一两阵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暂时系隧道入口入沙，暂时系呢一个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咧，由于旺角广东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而家介乎南头街至到奶奴神街嗰段嘅广东道咧系封咗路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 而龙翔长道交界东行线转落去大埔道咧，就登位嗰度比较多车。新界咧，大围嘅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嗰度有啲紧急维修嘅，慢线封咗，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小心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兆康至福亨村段，现时系交通繁忙。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去到马场段都系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系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解读二十大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指出，对于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主要包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话你知， 你有口福啦！我整咗打抛饭啊，请你食啊！ 多谢啊！我知道好多泰国人都好中意食打抛饭噶，不过点解叫打抛嘅？系咪将啲肉又打又抛啊？ 打抛系一种香料，叫打抛叶，同九层塔咧有啲相似，味道咧会淡少少。泰国人好中意肉碎加打抛叶，同埋其他嘅香料，例如辣椒。蒜头、鱼露一起去炒，炒好的打抛肉咧会配白饭，再加一只半熟荷包蛋一起食噶。 哦，听落做法又好似几简单，唔怪之得泰国人嘅家常菜嚟啦。啊，其实通常打抛系用边种肉去炒嘅咧？ 随你中意噶，你可以做成打抛猪、打抛牛、打抛鸡，甚至系打抛皮蛋都可以噶。 想知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嘅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每次一讲起表白大忌咧，我就会谂起呢、這个， 佢咧系讲嗰啲土味情话。咩意思啊？就系话啊，如果呢个世界上两个人，一个叫我爱你，一个叫我唔爱你，咁如果有一日我唔爱你死咗啦，得翻边个咁样咯？ 哇，真系静咗。 系啊，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二十四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2%，虽然咁高，但系暂时未落得出雨，不过陣間咧，早晚都可能會一兩陣霧啊！嚇，日間炎熱，最高可能去到29度。 咁展望咧就隨後一兩日咧氣温就會顯著下降啊，市區氣温可能跌到得翻13度嘅啫，新界氣温咧再低2-3度啊，聽日開始要著多件衫啊，攬翻條頸巾啦。 嗯，咁啊兩位拍檔開始攞啲冬天衫出嚟未啊？頂一頂住先啦，係嘛？可能今晚要攞啦， 都唔使啊。其實我都冇換季嘅， 因為 佢衣櫃入邊又唔係話特別多嘢，夏天冬天堆埋一齊。 係 我嘅邏輯就係，如果係凍咧，著兩件夏天衫就等於秋天衫。 哦， 咁如果再凍啲咧，就著三件夏天衫，就當係冬天。 我記得之前即係阿 QL 阿海咧都有教過我哋話，其實如果天氣涼少少嘅時候，你喺入邊著件打底嘅，即係長袖啲打底，跟住出邊著件 短袖， 搞掂， 仲要好有層次咁樣， 仲要好似好有型咁樣。 啊，不過咧睇翻譬如世界盃咧啲國家隊咧啲波衫咧就冇話長袖嘅，因為都預咗熱啦，同埋預咗流汗。有陣時譬如你睇啲歐洲聯賽咧，咁佢好多都好中意有啲長袖波衫啊，咁樣叫冬天版咁樣啦。咁啊世界盃又冇，咁不過世界盃嘅賽果依然令我哋係有點振奮啦，譬如南韓。五分鐘入兩球，以為可以攀平到啦，點不知到最後都係要輸嘅。 南韓嗰場波咧，即係雖然最後個結局咁，我哋屬於亞洲人，我哋梗係覺得，唉，都離曬譜啦，有咩理由咁都唔入㗎？因為你見佢後面嗰十幾分鐘咧， 狂攻係嘛？ 即係狂攻得好犀利喎！ 你哋都好努力㗎啦。 加納基本上就所有人都喺曬自己嘅禁區邊，或者禁區入邊添。咁你其實咁樣都唔入咧，又係有少少咩嘅？嗱，如果兩隊咧。即係日本同南韓去到比較，大家都係喺落後嘅情況底下狂攻嘅話咧，我真係覺得南韓方面咧攻得有板有眼，同埋嗰個決心咧，好明顯睇得到咧，我覺得真係強過日本。 盡咗力啦，盡咗力啦。咁不過唔緊要啦，即係都係嗰句啊，即係日日都要講一次啦，飯一啖一啖食，波一場一場睇，今場唔知聽日事，聽日唔知後日事係嘛？ 仲有一個 round， 巴西嗰場其實都睇到，原來瑞士都防守其實都幾穩健咯。 其实瑞士好多位叫中场成员都系踢紧英超， 系啊， 即系其实佢都唔系同你讲渣仔嚟噶。不过咁调翻转头就葡萄牙咧就比较叫做赛果即系叫做正路啲啦，可以咁讲啦，系稳稳阵阵啦。咁当然啦，即系葡萄牙咧，大家就成日个焦点就喺 C 朗嗰度嘅， 系 我觉得咧系镜头驱使噶。是好多时候镜头都要捕捉住 C 朗 ,C 朗都有啲影帝嘅味道啦，好老实 讲。你见佢都犀利啦 ,C 朗。葡萄牙一入波呢 ,C 朗个社交媒体即刻可以 upload 上去。即係团队已经做嘢。 同埋呢係我冇记错印象之中呢，通常你射失咗波啦，咁哎呀啦，揞面啦，但 C 朗呢发明咗一个呢，将两隻手好似拍手，但一隻手向上搓，一隻手向下搓嘅动作。呢个动作我冇记错呢，是 C 朗第一个做先的。咁当然 C 朗更加多入球庆祝的动作都是他做先啦。 但譬如一个动作以前踢街波成日见佢人做 啊。搓手。但这个即是我估心机旁边的听众，如果你睇开波你大概知道我讲緊，如果 C 朗拿到一射失咗波佢会做边一个动作啦。同埋呢，喺射波之前呢佢会扎个马出嚟嘅。 是啊。 好似呢功夫传奇咁样，扎个马出嚟度一度先啊，射嗰啲罚波。咁呢啲都系好识力场。我都明白的，即是这一方面就问下钟哥了，如果作为一个球员是不是需要有些演技呢？我不是说博十二码，因为今时今日 VAR 其实很精准，你博不到的， 他需要在自己的 pose 上，例如他刚才O讲了他的射罚球，他入波之后他都有指定动作的，即是跳高转身， 跳高转身。 他有一次他那场波没粉踢，怎知被对家用了他的 pose， 他即刻黑面， 很简单，为什么要摆个 pose 呢？同埋或者之后为什么有一个动作啊， 等大家影相。 就係啦， 上位係咪？ 你射波咧，基本上係三個步驟，第一咧就係射之前啦，射緊啦，同埋射完啊嘛，三樣嘢嘅啫。咁你睇下，即係根據報道啊，影得最多嘅係邊張？post 得最多係邊張相啊？其實係射之前嗰張，所以嗰個一定要扎個馬咯，仲要唔喐，影啦，影完啊嘛。 但你留意翻，佢扎先嘅喎， 就係啦。 足球喺呢个世界咁多年，又奇连士曼，又罗纳啲罗纳度，即系再白必图咁样，系咪先？ 金色光炸 咁多人都冇做一个咁嘅动作。 啊，系佢去做嘅呢一样嘢，佢 legend 嚟嘅。 跟住之后啲社交媒体即系盛行咗，或者啲 video 多咗嘅时候，射完之后嗰个动作要劲咯，要即系又 eye catching， 大家睇到佢做埋佢俾你。所以第三先系射入噶嘛，即系嗰个世界波咧，其实唔系播好多嘅就入球嗰一下，即系最多都系每四年一次嗰啲咩精华片段咧，你咪影翻出嚟咯。但最紧要系嗰个版面啊嘛，射之前、射之后，有一灯就得噶啦。 系啊，你谂下，你谂下 C 朗之前， 你都觉得系嘛？你都觉得 佢已经系一个明星嚟嘅，真系一个明星。 C 朗之前咧，有边个球星系可以射波之前咧，系好多人影嘅咧？就是卡路士， 系卡路士。 卡路士咧，佢次次射波之前，系啊，碎步碎步就九丈咁远，咁你梗系大把机会赢啦。其实佢都 系 好犀利， 系都有嘅，好犀利场，譬如碧咸啦，措手斩波，七旋斩啦， 费高啊， 有好多人都话咧，其实措手斩波咧系唔关事嘅，即系唔会令到个皮球旋转力度加强嘅。咁唔知啦，我又唔系打中场嘅，我都冇实证过，而我亦都唔系好想学碧咸喺斩波方面，我想学佢靓仔多啲咁样。但系奈何靓仔系冇得学啊吓。OK， 咁啊嗱，足球讲咗咁多啦。咁啊，因为今晚咧，其实两场波咧都已经冇咗六点场同埋九点场啦，一去到十一点啦。咁嗰两场就系荷兰啦、卡塔尔啦等等啦，跟住就去到三点啦。所以大家咧要繼續捱夜睇波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捱夜睇波，頭先同周華山博士都話：喂，情侶之間會鬧交喎，咁鬧交唔緊要啊，最緊要和好。但係咧，如果喺結婚之前鬧交咧，亦都係麻煩少少嘅。咁每年咧都有一個咧叫做結婚資訊網站咧，都權威啦。我見佢做咗廿幾年㗎啦，係啦，呢個結婚資訊網站咧，咁啊做咗一個咧人情嘅公價啦，同埋咧新人結婚嘅開支呢兩個調查出。嚟嘅， 我琴日睇完真系弊家伙啊！呢个 系咪啊？系咪啊？点解啊？有几弊家伙啊？ 加价啊嘛！ 加价唔紧要啦，中电都加啦，系啦，两电都加啦，两电都加。 但系佢今次呢个加幅都拍得住两电啊？ 系咪啊？ 嘘一声我。 喂，嗱，讲少少俾大家听先，等大家有个 reference 吓咁啊。观礼嘅公价咧就变咗500蚊啦，500蚊系有公价噶，原来观礼依家 睇戏啊嘛， 系啦系啦， 都要俾钱啦， 系啊啱啊。点解咧？原来咧即系 嗰场戏身。想睇先 個問題喺度，嗱啲新人都有講嘅，同埋嗰啲婚禮統籌師咧都有講話，喂依家咧最麻煩係啲餅卡都貴咗，即係當你咧去收貼嗰一刻咧。其实张贴贵咗个成本，因为饼卡贵咗，或者依家兴用嗰啲雪糕券啊嘛，即系请你食雪糕，即系好少人依家仲要攞饼啦，即系觉得西饼都系有少少老土咁样，索性买啲贵啲嘅雪糕券等你去换领咁样啦， 都好啊，系啊。 咁但系个成本上涨啊嘛，咁样系咪先？咁成本上涨咁点啊？转嫁落去俾消费者啦，消费者得两边，一系就系新人，一系就系观礼人，或者请客啦，即系被请嗰一位嘅朋友仔啦。好啦，咁真係贵咗好多。咁再加上咩呢？新人嘅开支呢喺逆市之下呢竟然啊係要增加 9% 嘅。平均呢每对新人呢要用380,000埋单啊。 哦、 哇 ,380,000 都係个好贵嘅数字。 佢未计收返嚟嗰啲㗎嘛。即係佢呢个係总支出啫。 係。不过其实头先 但是私恩莫望布啊嘛，你冇得望住，你未必有得估算嘅。 唔系个个睇住盘数嘅， 同埋人情咧，真系 好难 估唔到噶，估得到 啦。有阵时你即系大家都知啊，有啲 case 一定系哇，佢一家大细嚟咁样，咁啊人情可能两份咁，但系佢一家又唔知五口定六口咁，呢啲你又好难估嘅，系啊。 不过咧，可能都系因为啲酒席啦，因为之前疫情嘅限制嘅缘故，咁可能你就算 book 咗个场咧，都摆唔到咁多。都为咁啊，唔能够嗱 maximize 啦，即系物尽其用啦，咁所以都有少少棘棘地嘅。譬如你要包我酒店呢个场个冧心一定要20,000噶啦，咁但系你就系摆到十围走啫，咁你未必可以 一定围唔到啊， 系啦，你围唔到就变咗。夾硬要可能開多兩支大酒，掂到嗰個20,000嗰個最低消費額度咯。咁呢啲就係可能疫情之下新人要面對嘅嘢。 但 係大家未必想象得到。 你又唔可以夾硬話，因為我開嘅位數少咗，所以大家人情做翻多啲，你又唔得。 係啊，又唔得，又唔得。你亦都唔能夠即係擺酒都係大體面嘅嘢啦。咁你唔能夠話半個廳啦，戒一半啦，另一半俾人唱卡拉 OK， 又唔得。 咁你唔得啊嘛，系咪先？你呢边系开开心心，嗰边系同事天涯沦落人，咁你搞唔掂啊嘛？你间一半俾人除卡， 钱系一个 issue 啊。另外就系你喺度即系左度右度度得咁辛苦嘅时候，你又担心咧，即系大家屋企人又唔知道会点谂啊？即系话就话，诶唔紧要，唔紧要。咁但系嗰句唔紧要，你个心入面都会谂，系咪真系唔紧要？ 啊、 都唔好去得咁尽啦。 冇错冇错，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当中呢个网站个行政总裁都出嚟讲，受到咧防疫措施同埋即系少少移民潮嘅影响啦。咁啊，平均摆酒咧嘅位数咧持续下跌啊吓。咁啊，即系位数下跌咧，就令到大家即系可能新人嗰、那个叫做人情嘅保障咧、就再冇保障一啲啦咁样。咁、所以咧，佢都话啊，新人嘅开支咧就反而喺疫情之下咧就增加咗。9%，接近一成咁样，都其实都夸张啊！ 旅行结婚我都见多咗， 多啊！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有啲人可以悭翻钱嘅，就悭翻个度蜜月钱咯、因为其实 冇得飞啊！ 呢两年大家好难去飞到一个长程啲嘅度蜜月咯。咁、呢个度蜜月旅行嘅钱就相对平咗啲。不过好似小白咁样讲话，旅行结婚可能其实有机会都成为一个趋势。 咁而家嗰个人情咧，即系正话讲嗰一只官礼就变咗 好 白啊， 好重视啊，钟哥。 去饮咧， 好啦好啦好啦，等我娓娓道来啊吓。 去饮嘅时候， 我 见 你 俾几 多，我见你咁想接得尽啲。人情方面，今年同去年同样录得咧零增长嘅数字吓、高级酒店嘅公价人情咧维持喺1500蚊，系1500蚊 啊。 一般嘅酒店系一般嘅酒店，我估佢引四星嘅酒店、私人会所、特色嘅婚礼场地咧，亦都维持喺1000蚊，系1000蚊嘅水平。好啦，你即时会问啦。酒楼啦， 酒楼嘅 午宴咧，或者西餐厅系维持几多啊？系八嚿水就搞掂啦，800蚊啦。不过咧，酒会嘅公价咧就增加咗，由原先嘅600蚊咧增加到去800蚊啦。 哦，即系睇齐啦。 系啦，即系譬如 cocktail 嚿水 都要800蚊 啦，咁样。咁跟住咧啊，如果就邀请你观礼咧，旧时咧哦，原来300蚊嘅啫。但系 sorry 啦，依家咧就去到公价变咗500蚊啊，咁样。如果指派饼卡由100蚊咧。升到去2倍300蚊咁啊！禮金嘅中位數字咧，亦都哇！禮金呢個真係男性即刻流汗。我聽禮金呢兩個字，禮金咧嘅中位數咧兩年逆市上升啊！今年咧再創新高啊，去到68000蚊啊！咁樣好意頭啊嘛！呢啲冇辦法㗎啦，6688啊、8888啊、10888啊嗰啲一路會持續上升。 佢未上到8888，係因為留翻個位慢慢升。 唔係有啲人有啲富貴人家係上到8888嘅。 就話講咧，有高級酒店啊、酒店啊咁樣去分之外咧，其實近年咧多咗一個選擇嘅，就係、是、一啲大型嘅連鎖餐廳裏邊搞婚禮。 哦， 即係多咗嘅。即係當然你唔係話個個都係咁樣搞咧，有的而且確，譬如你睇報章又好，又話咩都好啊，有啲人會喺一啲大型連鎖餐廳嗰度搞婚禮，咁就變咗，咁你去嗰啲地方。究竟應該做幾多少錢人情咧？ 哦， 呢、這個就最難搞啊！ 新嘅市場咯，即係嗰啲 頭先講咗啦，係啊， 唔係新嘅市場嘅，即係譬如佢一間大型連鎖嘅餐廳啫，佢喺裏邊就搞咗幾圍，咁喺嗰啲，咁究竟我應該係預800啦，因為最低門檻都800啊嘛，咁但係你又唔係喺一間酒樓喎，即係一間餐廳喎。咁應該點樣做呢啲人情？呢、這個又係大家要計埋條數咯。下次 等我下年幫你問下行政總裁好嗎？ 好啊， 有一個咁嘅情況，反映下幫你。 单一的你，难摆动我的理想传记，还要再怪得太猎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真素的气味，这多的滋味难靠气。Hey, 云雾里面默默亦是你，期待我亦很滋味，期望你不阻挡。 15分啊 ，Crowd 雲浩影啊 ，featuring AF 希流。 而家咧，即系都仲系多人嗌外卖啦。 嗯、 而嗌外卖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我认为系就算疫情过咗之后咧，嗌外卖都会继续咧 keep 喺度。佢未必而家个个哦，好似而家或者之前咁犀利嘅时候会系咁嗌狂嗌。但系嗰個服務咧，都一樣會留喺呢度嘅，即係唔會好似疫情之前就大家就比較上少嗌外賣，可能就算你都係去到自己攞，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全部都係有電單車啊，有 送到你屋企門口 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風氣咧都會繼續留落去，因為人咧方便咗之後咧就好難再翻轉頭， 係嘅， 係人嘅習性嚟嘅。咁你話喺嗌外賣嘅時候咧，咁啊亦都有一個衍生出嘅問題，就係環保嘅問題。咁、因為環保餐具的而且確係我哋需要去諗下一樣嘢嚟嘅。咁而家其實大家可能都唔係新嘢嚟㗎啦，一段時間㗎啦。其實喺嗌外賣嘅平台上面咧，而家特別喺港島區嗰度，佢哋都有一啲咧係叫做用一啲重用嘅餐具。咁啊重用嘅餐具係點咧？就真係。是一啲係一真嘅碗啊，真嘅嘢嚟嘅，咁就唔係話你用完就即刻抌，你用完之後咧，你就去翻佢嗰啲點嗰度咧，就俾翻佢。 回收啊， 係回收翻、因為嗰啲係真嘅碗嚟嘅，咁你回收翻之後咧，咁佢哋咧又會再去俾一啲指定嘅清潔公司 去清， 即係佢唔係求其洗完雪，佢清潔完之後咧就再消毒。然後先就運翻去佢哋一啲嘅商鋪嗰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即係可以諗啦，如果我真係嗌外賣嘅，佢有一個選項係俾大家去到選擇用一啲環保循環再用嘅餐具嘅時候，我覺得不妨可以諗下。而我覺得咧，呢啲係叫做即係外賣公司咧，可以諗多啲方法或者誘因，令到大家咧係可以選擇。用呢啲嘅叫做環保餐具，例如我哋之前都有講啦，有快餐店、 那個、 有煲仔飯啊嘛，咁、 嗯、 啊煲仔飯我唔係俾翻錢或者唔係用現金，但係我俾翻一啲嘅優惠你，俾翻啲 coupon 你，你可以 refund 翻某一啲、或者兑換翻某一啲嘅嘢嘅。咁啊誘因咧強咗咧，人先至會肯去到踏出一步，因為我哋呢樣嘢方便咗。但係嗰一樣嘢我哋就要諗，我呢個方便咗，我唔係好想再行多，我點解？点解要嗌外卖就系、我想懒、你又叫我做多嘢要行翻落去啊，俾翻佢啊，咁呢个人咧未必中意嘅，咁、呢个事实，咁所以要谂多啲诱因，令到啲人觉得喂，我就算行落去顺便，我还翻呢样嘢俾佢，我又有翻啲 jazz， 咁佢哋就可以咧就 kick off 呢樣嘢多啲啦。 嗯，同埋呢啲環保餐具咧，其實都本地大學好多都有啲發揮啊。 係啊，其實係㗎、嗯。 我記得咧之前喺晨光第一線嗰個環節咧，咪講嗰啲紙飲桶嘅。 係啊， 咁啲人成日都會救病，就係話啲紙飲桶啊，我哋飲得兩飲就會 霉咗啊，霉咗啊，濕曬咁樣。 兩樣啦，第一飲快少少啦，因為為環保出一分力。嗯、第二咧，其實我記得有本地大學咧研發咗咧有啲紙飲管咧係可以篤埋檸檬啊。 嗯， 咁你就變。咗慳咗篤檸檬 嗰支棍， 嗰支搞搞棍， 就算嗰支棍係木好、嗯、或者 塑膠 好，塑膠固然之正啦。如果慳得到嘅話、嗯，第二其實你都再少埋嗰支木棒咧、嗯，其實 O、OK, K 你都如果支飲管可以一魚兩吃咁樣啦， 係啊， 咁就又篤埋檸檬又飲到，跟住你成件事又會節省咗好多嘅資源咯。 即係正話小白講嗰個回收咧，其實當然係一件好事咧。其實除咗係話回收你一个消费者可以有啲回赠俾我之外咧，其实另一个诱因就系嗰个回收点要比较方便。 系啦， 如果回收点比较山卡拉咧，其实大家又会觉得却步啊。咁、嗯、如果系回收点比较方便，可能系附近，即系甚至乎最好系附近添咧。咁、 嗯、 咧就或者就更方便咧，甚至乎下次我再帮衬嘅时候。會唔會佢幫我收埋咧？ 哦，係、哦， 即係如果咁樣嘅話，咁我直頭係我就唔需要再行添啊！ 係啊， 咁當然咧，你係咪日日幫襯先？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最多人哋屋企都晾一晾佢，你唔好喺度 牛蟲 勾住兩個禮拜咁樣。 啱喎、哦，如果唔係到時咧，即係你以為環保，其實咧就滋生細 菌。係啊， 好啦。 寒潮蓝色预警，预计未来48小时内最低气温下降到摄氏12至14度。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内地正系加强防疫管控措施，包括居家隔离、大规模检测同埋封区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同埋使领馆人员已经就相关事项经常直接向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提出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对在海外美国公民的健康和安全高度关注，正是积极协助他们应对内地严峻的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鼓励在内地的美国公民维持足够14日应用的药物、樽装水和食物。体育消息，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赛事，巴西和葡萄牙提早晋级16强。在 H 组赛事，葡萄牙2-0击败乌拉圭，两战两胜，有6分。同组一胜一负的加纳以3分排在第二，同得1分的南韩和乌拉圭分列第3和第4，三队将会在最后一轮争夺余下一个出线席位。在 G 组，巴西1-0小胜瑞士，亦都是两战两胜，有6分，提早出线16强。同组瑞士以3分排在第二，最后一轮将会同同得1分的喀麦隆和塞尔维亚争夺余下一个出线席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5， 日元 138.64，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5， 人民币 7.209， 英镑对美元 1.197， 欧元对美元 1.035， 澳元对美元 0.6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0点，跌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42美元，卖出1,741.7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今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翻沙田啦。咁大围嘅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咧，近住车公庙站啊，由于系有道路工程啦，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近住车公庙站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大口环道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比较挤塞，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碧沙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大埔的丁角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仍然封闭，现在就比较车多。提一提你，较早前由于有水管急修，旺角的广东道介乎南头街至到奶奴神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了，就是广东道介乎南头街至到奶奴神街一段全线解封，大家留意翻啦。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音乐鬼才米津玄师为人气动画《链锯人》创作主题歌曲，歌名叫做《Kickback》。今次主题歌曲推出的时候，当晚网上边已经接近全球热门搜寻的第二位。而佢正值开紧演唱会的时候，亦都将呢一首嘅《Kickback》完整版本唱咗出嚟，令到现场的粉丝惊喜万分。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Kickback》。新的作品米津玄师联同常田大希一起编曲，并且采用了魔灵娘在2022年推出的作品叫做 Soda We Are Alive， 入面不断唱出努力、希望、 Beautiful Star 的感觉，希望将这股正能量融入在歌曲入面送给大家。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链锯人的主题音乐作品 Kickbac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时候回去了？ 20年前，你说不想在阿爸间面包铺屈一世，一个人由离岛搬了出港岛。 20年后，阿爸老了，你都老了。反正出面风大雨大，你愿意重新回去帮手整面包、搓面粉吗？ 电视节目《狮子山下之面团家族》，陆俊光、太保、余香莹、冯素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我思故我在， 道可道，非常道， 我唯一所知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 这些哲学金句你可能都听过，哲学之声你又听过没？ CIBS 节目《哲道人生》，人生的谜与悟， 几位哲学之声师会以有趣的哲学角度探讨不同的人生问题，带你认识什么是哲学之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 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睇啦，琴日港股麻麻地啊，要跌275点啦，咁啊，内地疫情咧都升温啊，咁啊，环球股市咧都齐跌啊，油价咧曾经咧挫3%，咁都真系麻麻地，睇翻隔晚美股咧都系啊，三大指数都系要跌嘅，咁啊 ，Kenny 啊，好似港股咧之前升嗰啲咧都蒸发晒咯，咁啊开始咧，跌翻嗰啲，跌翻穿嗰啲移动平均线啦，咁啊，市况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嗯， 好，咁啊就明显都系真系转弱咗嘅，咁呢个就真系都不争嘅事实。不过咧就你话系咪好差又唔算话好差，主要你睇翻琴日方面咧就低位都有啲支持嘅，咁所以你见到个跌幅方面咧都系即系收窄咗啦吓。咁同埋第二就系话我哋之前都讲啦，其实系恒指由低位反弹上去嘅话咧，要突破19000或者系100天平均线咧，都未必咁快咁轻易嘅，因为始终由低位反弹上去嘅幅度方面咧都唔少噶啦嘛。咁所以去咗呢啲比较重要啲嘅阻力位嘅话咧，大家都可能會觀望下先，咁就另外最基本面方面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即係關鍵就睇翻內地疫症上面嗰個發酵嘅問題啦。因為之前咧其實就嗰個市況好翻啲嘅話咧，大家都係主要憧憬咧就係第一，首先就兩大因素啦，食口；第二就內地個經濟嘅復常啦。咁但係而家似乎內地經濟復常方面咧嗰個進程有機會就即係延緩咗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會審慎啲。咁就不過好在琴日嚟自北水方面咧都正買入嘅，咁我諗就都睇到其實啲投資者咧就對啲個別股份咧喺低位都有一定嘅即係睇法咯。咁所以暫時我諗整固為主啦，又唔使特別太過擔心。咁而家有一個上升嘅裂口咧，你見佢補咗少少。咁最 worst 嘅話咧，可能大家就會覺得補曬成個裂口咯。如果補曬成個裂口嘅話咧，咁應該會去到16000点邊啦。 咁我想問 Kenny 咧，咁近排咧，其實都成日都聽到話中央會積極救市咁樣啊。咁如果喺呢個時候咧，睇睇內銀股咧。咁暫時嚟講，係咪都可以趁佢嘅而家低位裏邊咧，入翻啲去睇一睇咧？ 嗱，其實內人類股份方面咧，就我覺得應該就叫做比起之前最壞時間方面咧，就係轉好啲。其實好似建行咁咧，之前最低做過4.1啦，咁你見到由4.1而家都即係攀升翻上去，依個係大概4.5至4.6嘅水平啦。咁就亦都係貼近翻啲100天平均線嘅。咁走勢明顯就係、是。轉翻好啲同埋穩定嘅，咁最主要咧，因為睇翻內地方面咧，嗰、那個推動經濟嘅措施，包括之前咧就針對內房嘅16条啊，咁另外亦都係咧就係、是、有6大嘅國有私銀行方面咧，都同嗰啲房地產商方面簽訂咗12000几亿嘅手信嘅安排啦。咁同埋就降準啦，啱啱即係新鮮滾熱辣就降準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推動得到咧，就銀行業方面個貸款增長嘅。咁亦都係咧，令到銀行方面咧嗰、那個客仔咧，佢哋嘅資產質素咧就轉差嘅機會咧就降低。因為其實最緊要就話啲客仔有得 refinance 嘛。咁如果佢都唔可以 refinance 嘅話咧，還唔到錢嘅，咁咪會變壞帳咯。咁但係如果佢可以再借錢嘅，咁即係延續翻嗰個借貸嘅話咧。咁變壞帳嘅機會相對嚟講比較低啲。咁個信貸環境咧就係、是、利好翻啲內銀係好啲嘅。咁但係你話內銀係咪可以大升咧？咁我又覺得就未必會大升咯，因為始終大家都會擔心就係話都要負起啲國家嘅責任啊嘛。咁你即係而家鼓勵信貸嘅，咁可能銀行就 未必完全係純粹睇翻嗰個資產質素嚟去借錢嘅。咁呢個會有啲隱憂喺度嘅。咁但係就比起之前會好啲咯。咁同埋佢派個息嘅都叫穩定，同埋一定有息派咧。咁我覺得都係反覆偏穩嗰啲咯。 嗯，另外都想問一問 Kenny 啦，咁啊，關於就係內房方面嘅情況嘅。咁啊，中證監尋日推出咧就促進房地產股權嘅嗰啲融資嘅幾項措施啦。咁啊，亦都見到咧，即係中證監推出新措施之後啊，有啲本港上市嘅內房股咁啊，可能啦就會把握呢個機會，係咪即係分拆業務喺 A 股上市咧？咁內房股嘅情況或者前景會係點咧？ 嗱，我谂内房股方面咧，你见到好明显中央嘅态度咧，就其实系转变咗嘅。由之前咧就系唔够啊，或者系即系睇下点先啦咁样，就好明显而家就进一步咧就系即系积极去即系拯救佢。咁所以你见到咧就系多方位去做嘅，即系头先我讲咗十六条啦，跟住另外有万几亿嘅信贷啦，跟住降准等等啦。咁其實而家又再係容許佢哋去做一個分拆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希望可以透過一個集資嘅功能嚟到去解決佢哋個資金鏈缺口嘅問題。因為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啦，內房方面咧面對個問題就是錢嘅問題，咁一定要解決內房嘅問題就用錢，同埋要用好多錢，要用大量嘅錢。咁你可以講話係叫大水漫灌式嘅話咧，先至可以解決到呢個窿窿嘅問題。但係肯定咧，國家就唔會用咗大水漫灌式嘅，因為最主要就係話過往嚟講咧，就用咗啲措施之後咧，有好多後遺症啊嘛。咁同埋你知道，但內地方面啦，當個流動性係好充裕啊，太泵水嘅時間嘅話咧，又有啲投機炒作活動走出嚟噶啦嘛。咁所以就口裏邊一定唔係咁講嘅，但你見佢咧採取一個叫類似組合拳咧啲 combination 嘅方式啦，其實加加埋埋嘅話咧都係泵水嘅。 咁因為之前都見到有啲內銀啦，都同一啲內房啦，有啲合作嘅協定啦，咁火速都達成一啲協議啦。咁啊，睇嚟都 萬幾億嘅嗰度都 係啊，嗰度都誇張，用到郵儲行去做喎。咁啊，即係有國家嘅信譽保證啦。好啦，轉個角度，不如又同 Kenny 講下啦。嗱，睇波不賭波啊，睇波樂趣多啦，係咪先？咁啊，但係頭先咧就有一個説法就係睇波樂趣多。翻工密射波喎，咁啊唔知 Kenny 即係你都係公司嘅管理層，有咩同事啊？因為即係睇波而唔翻工啊，咁樣啊，咁啊， 咁我哋係冇嘅，我哋啲同事方面好嚴守紀律嘅， 頻率好高啊， 先至少休下， 係啊，少休下 OK 嘅，但係就千祈唔好射波啦。嗱，轉個角度想講下啲豪賭股， 五歲時間多咗， 係啦，嗱，豪賭股咧就急升啦，咁啊，因為有啲大行都睇好少少，嗱，六大嗰個賭牌。暂时都可以话尘埃落定啦，有望续牌十年啦。好啦，成个豪赌股板块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你都讲得啱嘅，叫做尘埃落定啦，稳定咗咯。咁同埋有一样嘢好得意吓，今次咧就除咗话大家都攞翻个牌之外嘅话咧，其实就有个计分制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计分制度。咁就亦都有个排名喺度嘅。咁你都可以睇到咧，从呢个排名咧就得出咧就系嗰个政府方面咧希望嗰个澳门博彩业嘅发展嘅情况系点。因为最高分嗰啲咧就系呢个美高梅啦，跟住就系银娱嘅金沙嗰啲，最低分咧就澳博嘅。咁你睇到就系话咧集中。喺一啲消閒娛樂啊、非博彩啊，搞到呢個係好多美輪美換嘅設施嗰啲嘅話咧，咁係高分啲嘅。咁反而調翻轉咧，如果澳博大家都知道啦，佢強項就係做嗰啲 VIP 啊嘛，啲賭廳嗰啲，咁就肯定唔係話消閒做度假中心嗰啲噶啦，咁嗰啲係最低分咯。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澳門嗰、那個澳門博彩嘅方向咧，都好似我哋之前咁講，而家進入個新常態咯，就主要都係一啲綜合娛樂嘅設施為主調嘅，咁就形成咗一樣嘢，就是、我哋都解釋過呢樣嘢嘅話咧，作為一啲消費者啊，去度假人時間開心啦，好多嘢玩啊，好多唔同嘅設施，咁但係作為呢個經營者嘅話咧，咁佢就要投放好多資源啊，就做好大嘅一個係一個 capex 嘅開支啦、啊，咁同埋回本期。就會長啊嘛，因為你諗下，即係等於好似酒店咁啫嘛。咁當然佢冇到咁極端係純酒店啊，但係酒店嘅性質都係咁樣噶嘛。你投資好大，跟住要慢慢先至回本啫嘛。因為你逐晚租個房出去啊嘛。咁但係你博彩就唔同啦，即係你以前賭廳 VIP， 哇一晚講緊天文數字啊嘛，咁好快可以回到本。咁所以自然就令到個return on equity 啦 ，ROE 方面咧相對嚟講會比較低啲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個估值唔會好似以前咁高，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是澳門博彩股就係話個通關嘅情況啦，呢個就最實際啦。 咁啊，特別依家疫情都相對發酵啦，可能都要等一段嘅時間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可能都真係要即係多多留意。不過咧，要亦都要多做功課，多做分析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波，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聽日我哋再傾喎，多謝你，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先補充翻琴日嗰個八達通換版面嗰個啦，咁好多朋友都詢問我啦。咁其實詢問我冇用嘅，你自己上翻去上面睇啦。因為有限時嘅，即係你太短你要短時間之內去換咗版面就係免費咯。咁你自己睇啦，係啊，嗰啲嘢係啊。 尋晚歐講完之後，我都即刻換咗個八達通版面， 即刻就搞掂啦。 係啊，醒目啦，你兩個button就搞掂咗，撳兩個掣。 要啦， 你係叻啲嘅呢啲科技 嘅。每一次 do 嘅時候，你都有一種快樂嘅感覺。 係係， 即刻睇。 但係都唔想用多咗錢，都係就住嚟砌 科技嘢，你叻啲，揾料我。叻啲，因为我有好多报料嘅专员。有一个啱啱即系题外话啦，头先未同 Kenny 喺度讲话公司有冇人射波嘅。咁咧喺嗰啲车长群组啊，唔讲边个巴士公司啦，就话咧即系世界杯注意事项，即系出咗个 notice 出嚟啊。咁咧就话睇波乐趣多，翻工勿射波，公司验证密切监察滥用病假情况，每一张病假纸需要由经理级员工详细审视。如有发现滥用病假，将予以严厉处分，包括即时解雇咁样。即系嗱，我哋就觉得搞搞 get 啦咁样。咁但系亦都奉劝咁多位，唔止车长嘅，我估各行各业都系啊，即系都系呢个 slogan 好啊。睇波乐趣多，翻工勿射波啊！ 唔好滥用啲病假， 亦都唔啱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冇话睇完波就咩噶，就唔翻工噶，系咪先？ 系啊， 我琴日做完嘢。十二点，睇咗少少，嗰场叫咩？巴西 ，我都睇咗少少， 咁都要瞓噶，系咪先？如果唔系点翻嚟啊？ 喂，我冇用过呢啲病假，可唔可以攞啲 quota 嚟洗下噶？咁样 你要咪俾你咯， 俾你咯， 系咯， 我帮你。 要几多？开个数嚟， 同公司申请个人先。 我即刻问低。 啊，好，喂，嗱，呢个题外话啦，咁啊，主旋律想讲两个嘅，第一个咧就系全电能嘅巴士线22X 咧。星期四啊，就會喺啟德嗰度開車。咁、全港咧首條啊，全線以電池電能嘅巴士營運嘅城巴22X 咧，將會啟航啦。咁樣，喂，咁啊啲巴士迷應該好著約啦。咁因為佢係講緊全電能嘅。咁首批咧就位於呢、這個啟德郵輪碼頭啦、香港站啦、中環渡輪碼頭啦嘅總站咧，都有呢個巴士嘅充電站咁樣啊。咁啊，城巴指出啦，中途充電站咧係重要嘅基礎。设施嚟啊，不过暂时嚟讲咧，即系 prefer 即系一日充晒，即系头搭尾充好晒先嘅。 你战斗机飞得远，中间都要揾个位喺个天空嗰度加油啊！ 不过呢个真系想去试下，即系点解要想试咧？真系咪入咗个车厢系比而家传统用汽油嘅系咪真系静咗啊？架车你巴士咁大架 啊嘛，电车即系普通私家车一定系静咗啦。巴士我喺街上我就冇坐，我喺街上面见过佢喺石硖尾附近咧，有佢条路线都系行经嗰一个方向嘅，好似系落其实落富下低都有架巴士总站，都喺嗰度开。咁我行佢一行过嘅时候就听 V 一声， 系就啲声 系啦，喺声唔同啦。咁我觉得除咗个 V 一声之外咧，佢整体性嗰个噪音的而且确咧系少咗好多。嗱、车厢我就入边我冇入过啦，咁但系即系望起上嚟，因为出边之前都同阿 Didi 讲过咧，就成个巴士就绿色噶，咁所以都几非常显眼啊。咁啊行过嘅时候听到，咦，真系电能嘅巴士、啊。咁当然佢行过嘅时候又唔会。完全冇任何汽油嘅味道，咁啊都相当之几好。不过我有个迷思啊，而家啲巴士咪好多插电嘅 USB。如果個喺電能車上面插電，會唔會扯走佢好多電 咧？真係唔知啊！呢啲 應該佢都係靠電，咁你又攞走佢啲電， 真係唔知道。 要睇下、哦、要睇下、嗯、 问返巴士公司啲人先、 啊。我自己都未揸电能车、啊、问下啲揸电能车嘅朋友会唔会扯到够大电爆先、啊。 每次讲到呢一啲呢电能车呢我諗起烈火战车呢刘德华同阿钱嘉乐嗰场戏、啊。即係佢咪骑咗个电单车。哎、欸、等我听下你架车有啲咩事先。 哦系啊。 咁咪听嘅听个引擎有冇事嘛。你第时冇得听噶咯，即系嘉乐仔失业啊！冇、 哦、 得听，听唔到咩？ 系咯，即系啲汽车同埋啲电咧，好多我都唔识。因为我有一次咧就喺电台呢度架车个电池冇电，咁跟住就系有人话俾我听咧，你梗系架车嗰度成日插住个手提电话插电啦，系咪咁样？咁我就话咦都系，咁而跟住佢讲完之后咧。我唔敢再差，我唔知有冇关系。啊，同我讲嗰个系郑子诚嚟嘅，系啦、 啊。 咁佢又好有经验啦。 咁佢把声讲咩，你都会信。 系咯，咪信到而家咯。所以我架车唔敢插电啊。 但我闻说系唔同车款、唔同型号、唔同嘅、啊，或者唔同牌子都唔同啦。 因为冇理由插住个电话插到个车冇电。 系啊，咁亦都讲过，咁啊好荒谬。系啊，咁你电话呢个 device 大啲定还是系你？架车嘅 device 个够电大啲咧，呢个考量之嚟， 系啊，呢、這个我都唔知道。 好啦，咁啊，有一个我知嘅，想你住咧30,000个名额咧，今个朝头早又抢啦。 十点系嘛？ 唔系， 我唔系十点啊。 今次唔同，今次唔同，所以要温馨提示咁多位，11:00先抢。 哎呦，迟一个钟， 同今晚世界杯一样，冇6:00，冇9:00，一嚟系11:00，一嚟11:00啊。 不过呢个系朝头早11:00， 系啦， 唔系夜晚。 夜晚11:00啊，睇翻卡塔尔对荷兰吓、嗯啊，就系11:00。不过呢、這个香港旅游 又要咩？ 又要咩啊？ 多数输噶啦， 唔紧要啦， 系啦。其实 赢赢输输都系经验值嘅提升嚟嘅， 一个纪录嚟嘅，都系一个纪录嚟嘅。 系啊， 因为主办国三场都如果 系啊，冇咁冇所谓啦，系啊， 系啊，冇所谓啦，参与嘛， 参与 系啊， 因为体育运动啊嘛， 系啊， 体育精神。 系啊， 尽我所能。 其实由卡塔尔开始主办嘅时候、可能大家都唔系好寄予厚望嘅、即系我估佢哋都想推动个足球文化。你永远都系啲足球强国咧、去领导晒或者举办晒。咁、所有中游嘅国家未唔可以上到嚟、我举一个例子啊，譬如旧时98世界杯咧，我哋成日都话美国都系鱼腩嚟嘅、你啲球评家个都讲啦，世界排名百几噶嘛，系咪先？咁、你而家稳步上扬，其实美国嘅世界排名去到 30 几啊，系啊，30之内啦。咁样，咁与此同时，佢哋亦都出产到啲好嘅球员、而可以踢到去德甲啊， 系啊， 去踢到第啲地方。咁、你真系要俾个机会人哋去、去做下鱼腩。 你谂下，人哋出到去其他地方踢波，叫美国队长噶啦、 即系好似即系中哥成日打牌，系咪先？即系有啲新手啊，你交个学费先啦，系咪先？咁、你要交个学费，即系做下鱼腩、你先会成长，先会成才。 你都系咁美职联， 系啊，你先会。即系我觉得 step by step 啦，好多嘢都即系头先岔远少少讲。就是、足球方面如是啦，咁啊，但系讲翻呢个先啦，30,000个名额咁啊，旅发局咧推出新一轮嘅想你住啊吓，30,000个名额咧，今日早上11:00咧就会开抢啦，咁啊，接受预订啦，大家可以喺浏览活动嘅网页咧拣你心水嘅酒店，咁啊，琴日做嘢都去咗间酒店啊，好多朋友其实依家都真系好兴 station， 特别嗰啲情侣啊、可能庆祝生日咧就捧住个蛋糕咁样入去、叫做酒店嗰度庆下生，咁都可能有机会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啦，咁啊，如果系咁咧，咁啊呢个想你住可能啱你或者帮到你手。转个头自己咧密切留意住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话，按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1条发出的函件要求，行政长官已经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并且在报告之中建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就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 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作出解释。有英国御用大律师获高等法院批准以专案认许方式为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的黎智英辩护。律政司司长就专案许律政司司长是就专案认许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裁决拒绝申请。中院裁决之后接近三个钟，李家超以行政长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出声明，表示向中央提交报告会提及这一宗案件，并且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都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建议。港澳办指出，香港有关法院批准由英国御用大律师代理案件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逻辑。中联办就强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该遵守香港国安法，司法机构更加负有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法定责任。另外，香港国安法起草专家毕雁英表示，香港特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央在特区设立并且授权依法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权力的权威机构，统筹领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所有事务，具有特殊凌驾地位。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有需要改变。辛伟成发表上任之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认为透过贸易将会可以令中国出现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幼稚的想法，说北京正有意识地利用国家权力手段争夺全球影响力。不过他表明反对冷战言论，强调不能够简单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之中的重要性，包括对于全球经济稳定或者气候变化等方面。他说英国不会安于现状，将会以务实方式应对竞争对手。辛伟成又提及报道说一个 BBC 记者遇袭的事件，说中国对英国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而更强大的威权主义令到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事件的时候说，根据从上海当局了解的情况，有关人士未有表明记者身份，亦都没有主动出示记者证，呼吁外国传媒在中国境内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国务院表示，俄罗斯推迟了和美国原定今个星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核武器谈判，双方都未有说明推迟的原因。两国官员原定当地星期二起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恢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下的现场检查。有关检查在前年三月起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而暂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说，俄罗斯方面通知美国已经单方面推迟了会议，并且表示将会提出新的日期。发言人说，华府期望尽早重新安排会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6, 日元 138.63,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48, 人民币 7.209, 英镑对美元 1.197, 欧元对美元 1.035,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930 点，跌2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42.47 美元，卖出 1742.6 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今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荃湾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丽城花园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丽城花园。咁另外啦，大围嘅车公庙路啦，去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对出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今朝早车公庙路去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车公庙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蟠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澳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十八乡回旋处嘅，都系比较车多。咁所以龙尾咧排翻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咁另外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朗平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阻咗慢线，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12月4日国家宪法日， 大家好，我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年适逢国家宪法公布实施40周年，为了增强社会对宪法的认识，弘扬宪法精神，保安局将会带领辖下的纪律部队、辅助部队以及青少年制服团体在香港海关学院举行宪法40周年升旗仪式。 12月4日早上7:40，港台电视32、港台网站和保安局及各大纪律部队 Facebook 现场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网罗万象环节咧，会带大家了解澳门学生科普卫星一号，冇耐前就被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咧搭载到太空上边去噃。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唔系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 问我铺头嘅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 系啊，今日咧就即系上集我哋都卖下片花噶嘛，讲下即系有好多有好多 fans 晨光 fans 咧睇李嘉仁医生。哎，今日讲下喉痘嗱，喉痘咧就过往我哋睇报章啦，或者咧好多新闻咧都话啊，即系比较新派啲，即系变种定还是点？嗱，我哋咧对于呢啲资讯比较模糊啲嘅，咁啊等咧医生帮我哋厘清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其实所谓喉痘就我就会读喉痘就唔读喉痘啦， 系 叫做 monkey pox。咁其实呢个病咧又系喺非洲嘅，喺、 哦、 中非啊、西非啊咁样。不过咧喺2022年嘅五月咧，喺欧洲啊、北美啊、澳洲啊咁有啲零星嘅案件走咗出嚟啊。 嗯， 咁啊呢个病咧其实都系动物嘅病。 Oh. 啊！人類咧就唔係主力嚟嘅。 哦， 咁啊，如果人類病咗咧，佢就好似一個流感咁上下嘢嘅，又發燒啊，個頭好痛啊，肌肉痛啊，淋巴腫脹啊，口入邊又損啊，個人好攰啊。咁啊，然後咧就係、是、會出呢啲紅疹啊，一個泡仔咁樣。嗱、啊，水痘都知道啦，先一粒，然後有個泡。然后穿咗有脓又结焦，咁佢都系呢个咁样样嘅阶段嘅。咁、啊，但系佢个最特别之处咧，佢呢个咁嘅水泡咧，就喺生殖器官嗰度出现嘅。 哦， 唔系话好似水痘啊，啊个面又出咗，然后一路走晕船。 呢、这个即刻惊惊、啊。我想问系咪即系嗱，真系冇性别问题啊？只不过系咪男性容易啲啊？吓， 冇错。 哦， 咁点解咧？我哋点惹到呢一个过滤性病毒咧？第一次，譬如你又好亲密。接觸同嗰啲惹咗病嘅動物啊，或者嘅人物啊，嗰啲人啊，或者佢啱啱佢附近嗰啲物件係有啲病毒啊、未死啊咁、你惹到啦。最緊要喺人係點惹到咧？好多時候咧，一個好親密、好啊面對面咁樣嘅呼吸嘅傳播咧，好即係要好近喎嚇。咁、另外咧。主要咧就係體液啦，好多時候咧就係男性之間嘅性交啦。 哦， 啊，呢個係最多所謂同性戀者啊，或者雙性戀者，咁佢惹到啊，惹到呢、這個，所以咧佢出嘅泡咧就係啱啱喺生殖器官附近，然後咧去到面啊、身啊、手啊咁樣啊，所以個最緊要個次序係點樣樣？咁啊，佢因为佢潜伏期系可以好长嘅，由五日到21日嘅， oh. 所以有阵时，譬如喺外地翻到嚟咧，啊，咁你都唔知嘅。 之前都真系有啲 case 系咁样发生，即系传入咗香港啦。 香港系第一个啫。 系啦系啦，即系唔好话传入啦，即系嗰个 case， 大家睇报章都有知道啦。 传入噶， 系啦系啦， 呢、這个冇问题嘅，呢、這个因为我哋要知道究竟香港严唔严重，因为喺呢、這个。喉痘咧，97%系男性嚟嘅，咁、主要咧喺18至44岁啊咁样，小朋友就好少嘅，差唔多系1%到嘅，即系喺外国啊，都系嗰个数字系 细嘅，咁所以咧，啊啲儿童咧就唔使咁惊，咁两件嘢， 我哋都系保护儿童啊， 我保护儿童啦，系嘛，咁亦都冇啊，又系男性与男性嘅性交嘅问题啦，嗱、 嗯， 天花可以好多人惊嘅，30%嘅死亡率嘅，咁、啊、然后咧喺美国咧1972年咧已经停止咗，同所有人打天花嘅疫苗啊，咁、香港你1980、81到啊就冇打噶， 咁啊胜利咯，即系对于天花嚟讲，我哋系咪啊？ 系啦，咁但系竟然有呢个走翻出嚟啊？点搞咧咁样啊？咁啊佢呢个啊，因为呢个潜在嘅危险咧啊，咁我哋咧就好啊。等时我点知系咧，咁就可以喺嗰啲咁嘅扑啊嗰度攞啲咁多去化验、然后所以做 PCR 咧就做到出嚟噶啦。 系 咁啊，等时如果你系有咧，就唔使惊，系有得医噶，系、有啲天花嘅特效药，吓、叫Tecovirimat 嘅。咁佢呢个系抗呢个天花嘅病毒嘅药，咁啊可以口服，可以打针噶。啊！一日如果口服咧，一日食3次，食2次，每次就3粒，食2個星期咧，咁啊搞掂噶啦。 哦，即系都唔好太过恐慌住。 有药啊， 医学都系昌明嘅。 系啊，因为這個藥呢个药咧系呢个无论你系天花或者喉痘都掂噶。 系 好啦，但系我哋讲系打针噶，可唔可以预防嘅咧？嗱，一定系唔会话所有人都系打，唔会话预先去预防嘅。 系 主要咧，而家咧就系、是，譬如你即系一个好亲密嘅接触者，同嗰个咧系有啊好大机会惹到嘅喎。咁、样咧，你最好咧接触之后4日内 系 打针，打呢个预防针。啊，如果又冇乜病征，但你又惊嘅话咧，呢啲亲密接触者咧。14日内都得噶、避免嗰、那个即系嗰个病发嘅。 系 咁啊，主要如果你系1980、81年香港出世之前出世咧，你多数打咗天花噶啦。 系啊， 咁啊，你只需要补多一针、但如果你系完全未打过咧，只要打2针，两针之间咧就相隔28日嘅。 系 啊，咁啊 ，general 就叫做。18岁以上就已经打得，18岁以下咧，其实都可以打。 明白， 所以咧系有得救， 好 唔使惊。 系啊，咁啊，多谢医生带嚟咁多医学嘅资讯啦。咁等我哋神哥嘅听众咧，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一定要，但千祈咧，因为而家网络发达，你唔好喺地铁见到一个人，咦，个面一粒粒，系咪喉痘啊？ 系啦系啦， 你影咗佢相掟出嚟啊，嗰个大事啦。 系啊， 佢根本就唔系。然后啲人一睇镜，哇！原来阿欧惹到， 系啦， 系嘛？咁啊，个个都惊晒， 系啊，惊晒我咁啊，麻烦啦， 就惊晒你咁啊，惊啦，咁啊，全世界恐慌啦。咁呢啲咧，就我觉得咧，尤其有啲人病咗啊，皮肤有乜嘢咧，真系唔好影相周围去掟。 系啊，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网络嘅少少欺凌啦，惨死啊！大佬，人哋都唔想噶，系咪先？皮肤病或者呢啲头先医生讲咁多，都分好多分门别类嘅嘢，系咪啊？咁啊，听翻啲专家讲，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再同我哋 update 下啲医学资讯，唔该晒。 唔使唔该。 唔该晒，医生。头先咧都讲到咧一则啊新嘅资讯啦，就系咧啊喉痘咁啊 monkey pox 咧，其实咧而家改咗名啊，世卫叫 m pox 吓，咁啊即系可以 update 翻大家啦。呢啲新嘅名咧就掌握翻先，等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 是一位老不沉，或者自然没呼吁尘，有几多是意识是肉身，很谦卑的人，很坚固的人，于出生一刹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门众生，谁明白过所 晨光听众，又是我嘉明啊！今朝早想同你讲嘅呢一个日子，同你个雪柜都几有关系噶噃。不过如果你唔系庆祝开啲美国日历嘅话咧，都未必一定关你事嘅。但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其实啱啱过去嘅11月24日就系今年嘅感恩节。你又估下究竟今日同感恩节又有啲咩关系啊？嗱，我转头话俾你知啊。 When I hear a part of my story, I tried to hide in the glory and sweep it under the table so you would never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ccident, people look when they're passing and never check on the passenger, they just want the free show.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mind and me, we don't get along on you. Always feel like a burden. Don't wanna add to concern. I know they already got. But if I pull back the curtain, then maybe someone who's hurting will be a little more certain. They're not the only one lost.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庆祝感恩节嘅时候都会有火鸡啦，都会有成台嘅盛宴啦。咁既然有咁多咁丰富嘅食物，梗系会有啲食唔晒、食剩咗，留翻之后再继续享用嘅食品嘅。咁所以嚟到今日11月29号咧，就系同你讲要清下雪柜啦。今日呢一个日子原来叫做 Throw Out Your Leftovers Day。Leftovers 即系食剩咗嘅嘢。咁如果你要 throw out 佢哋嘅话，即系要打开个雪柜，睇下仲食剩咗啲咩先。真系隔咗几日都仲未食得到嘅，咁咪系时候要清一清噶啦。咁所以趁住今日 Throw Out Your Leftovers Day， 望一望自己个雪柜，使唔使清一清先？ 可以同大家講下咩呢，就係、是、我哋通常如果去啲美式快餐連鎖店食飯嘅時候呢，最擔心就係咩呢，如果你話朝頭早營養師咪咪一定會話大家呢就一定要注意嗰個嘅卡路里嘅攝取啦，因為本身呢都唔係咁建議大家成日食嘅，不過耐唔耐一兩餐呢又冇乜所謂，即係佢都成日都係咁樣會提一提我哋嘅。咁但係而家呢佢有一個新嘅方法喺呢、這個科學園嗰間店鋪咧，咁佢哋嗰個做法就直頭係你可以喺呢一個嘅餐廳入邊一路食嘢。一路咧，仲有个单车，充电单车座位。咁啊，目测呢个充电单车座位咧， 即系抱住嗰啲健身单车咁样啊。 系啊，佢啲健身单车咁样。跟住咧，佢上面咧，健身单车啦，但系你唔好谂住前面咧系有个台盘俾你，佢冇嘅，佢亦都冇电视俾你睇，唔系好似健身室嗰啲咁样嘅。咁佢咧就一路踩住呢个单车嘅时候咧，佢上边嗰个前面个位咧，佢唔系台盘，但系佢系一张台。嗰张台咧。可以俾你放一啲嘅食物喺上面，即、 哦、 系你可以一路食，就一路 踩住单车一路吃， 系啊，一路踩。 咁你应该会食少咗啊，因为你又会产生咗呢个罪恶感啊，系应该会啊。哇，你咁努力先系 burn 到十卡路里咁先算啦， 系啊。 但系你对一个可能汉堡包咧，就已经搞掂咗自己啦， 百几二百啊咁样， 会唔会肚痛噶？又话一路做运动一路食嘢会肚痛， 惊胃抽筋啊嘛， 系 咯， 系啊，我冇谂过呢一点， 肚痛 系啦，我又未去过，不过呢个几新颖， 系呢个几新颖啊。其实佢另外嘅设计，除咗系一俾你叫做keep fit 之外啦。佢呢個單車咧，仲可以幫手機插電嘅。嗱，我冇去睇過，我唔知道咧，佢到底幫手機插電係因為你一路踩產生電能幫你插， 定還是佢本身？ 定還是佢自己本身可以插？呢個我唔理解，但係我覺得其實係件事係有趣嘅，因為我喺其實喺外國網站咧。都有見過喺外地嘅呢間快速連鎖店咧，其實佢哋本身都有啲座位都係踩單車嘅，咁啊一都係俾人哋俾啲食客咧就一路踩單車就一路去到進食嘅。咁可能今次咧香港呢間鋪頭都係沿用翻呢個 concept 咧，去到引入咗試一試一下大家嗰個嘅嚇、個温度先。 阿媽話食嘢唔好喐， 係啦， 定係 啦 就唔得啦，你要喐住嚟食， 要喐住嚟食啊！如果唔係啲卡路里都搞唔掂喎，佢嗰啲卡路里其實都高噶嘛， 係㗎， 係啊！就算你話健康嗰啲，我覺得你食咗就始終有啲卡路里喺度嘅，咁大家嚇、就住嚟食啊！食完之後記住揾啲位 keep 翻啊！ 508美元。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今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气温。 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坏车事故啊，咁啊啱啱收到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彩虹村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到龙盘苑嘅，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段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龙盘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而较早前呢，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湾公园段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嘅。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湾公园。至到荃湾西站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靠右边线去跑马地都多车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过咗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去观塘方向，龙尾近住电话机楼后少少嘅。港岛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卑路乍湾公园一带咧好多车噶，咁啊龙尾去到君益大厦二期附近。咁啊九龙方面咧，土瓜湾嘅高山道近住江西街嗰度咧有啲临时工程嘅单线双程行车，咁亦都系比较多车啦。至于新界啦，大围嘅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嗰度有工程，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嘅。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唐人新村段咧，都系好多车噶。仲有就系朗天路去唐人新村，近住元朗公路至到青山公路嗰段咧，亦都系相当之繁忙。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至到马场段，仲系多车噶。另外要提提揸车嘅朋友，就系呢个大埔丁角路有啲紧急维修啦。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就封咗，现时嗰度都系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20遇上170。 女神咧特质系应该咩咧？就系、是、识做家务 吓， 唔好吓住听埋我讲先啦。你唔系话哦，求其做完啲嘢就算咯。譬如我屋企啲嘢放喺边啊，我中意食啲咩啊，我平时喜好放啲嘢喺边度啊，你唔好乱咁劈我啲嘢。 我就系听完之后，只有一个感觉就系、是、服侍小伦唔简单。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52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啲事要学懂坚持。有啲事就要学懂放弃。 分开大概比一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你吻。Take a breath, cause we wanna feel brand new。 追风取材自朋友嘅经历写成嘅一首作品。唔止讲爱情，亦系讲任何事。当你感到迷茫、失去方向，有时要学习 let go 放下，吸一口气，然后离开。 Take a breath, take a breath. 作曲 J 风 Tima， 填词 Oscar J 风，编曲监制都有 Tima。上榜三星期，连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Take a breath。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著名投资专家冯孝忠分享人生投资必胜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啊，九点十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啊要跌啊，跌497点，都跌几多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62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76点，反观咧港股 ADR 咧上升，按比例计算咧收报啊17,501点啦，上翻咧17,500点嘅水平，升204点啊，咁啊，即系都睇到哦，反而咧就有啲唔同嘅操作，咁啊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天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蚁虫。什么是蚁虫呢？蚁是蚁仔的蚁，虫就真系一虫虫个虫啊，蚁虫，但系唔好以为真系一条虫喎。 哦， 蚁虫唔系代表一条虫， 哦， 系代表我哋一个现象。 哦， 咁啊，先问一问啊，如果你哋听到一只歌，咁个旋律咧成日就话洗脑歌、洗脑歌啊嘛， 系， 即系你听咗一次或者两次之后咧，你个脑就好容易记得嗰个旋律嘅。 有啊， 你哋有冇一啲咁样嘅情况？ 我耐唔耐都会有啲歌噶，或者因为呢啲嘅 pattern 而 hit 添。哦，突然间谂翻起啦。嗰只咩 ？This is a plant, this pineapple 嗰只咧，系啦 ，Picotado 嗰只，系啦，嗰只歌其实都系类似呢啲，佢做一啲嘅音调出嚟，然后好容易记住，跟住咧，你想忘记佢嘅时候咧， 乌 蝇咁喺侧边。 我都有，譬如你依家嗰啲江南 style 啊， 系啊， 系啊，系啊，或者南韩好多女团嗰啲歌都系咁噶啦，系啊，即系成日都好似啊，你听过一次啦。好似咧个脑石萦绕住咁样， 女团啲歌都好啲啊！ 有冇问过点解咧？即系点解会咁即系叫做咩咁入脑嗰啲歌？点解咧？ 点解啊？真系唔知啊！真系 嗱，咁你好啦，咁如果有啲歌入咗脑，有冇试过你越系唔想谂，佢越系会喺呢个脑里边咧不断哼起嗰个旋律咧？我越系唉、哎，我唔想再听，我唔想再听，但系你个脑就自然然咧。不断喺度 loop 紧嗰个旋律噶， 有啊， 有啊， 有啊， 又点解 挥之不去？ 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出现呢？原来就系同蚁虫有关啦。咁啊，蚁虫咧，首先唔系一真系有条虫喺个耳仔嗰度。咁呢个现象咧，咁原来咧就系嚟自于德文嘅。咁德文我唔识读啦。 蚁虫 啊 ，worm 咁样。咁佢就话意思即系话咧。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重复一首歌某一个片段的。咁原来这个呢就同我哋喺个大脑里面我哋嘅听觉皮层有关嘅。咁、 哦、 原来听觉皮层呢就喺我哋嘅大脑呢，咁原来喺这个位置里面呢，其实就好似真係我哋一个音乐储存库咁样。这个位置呢就专系负责处理同声音啦。或者音樂有關的東西的、 oh, 我哋去分析 我哋嘅 music library， 我哋自己嘅 music library， 佢哋分析咗啲聲音或者音樂，同埋要將佢記低。咁呢個區域咧就係負責呢一個功能嘅。咁而喺外地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就話咁好簡單，我而家播一隻歌俾你聽，呢隻歌係你聽過嘅，而且係熟悉嘅。咁播下嘅時候咧，中間突然之間停咗佢，咁然之後咧。嗰啲即係測試緊嘅對象咧，就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出現啦。就算佢喺無論係邊個位突然間停咗個音樂，你自己個腦裏邊咧係會由嗰度開始 繼續唱， 繼續唱緊嘅喎。咁呢個咧就話咁奇怪嘅， 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叫做自動腦補啊？即係個腦補完咗啊嘛，自動腦補嘅系統將冇播出嚟，但係你自己又哼得翻出嚟嘅一個情況出現咧。咁原來咧，經過研究之後，就係因為喺我哋呢一個區域裏邊咧，聽覺皮層嘅區域裏邊咧，自自然然就幫你攞翻嗰個旋律出嚟。帮你继续哼落， 哇！但系呢件事有啲匪夷所思，好似幻听咁样。我有阵时都系噶，即系听完一只歌咧，跟住有啲叫做洗脑歌。我估系因为佢啲节奏，或者再加上有啲叫做对于你嚟讲好熟悉嘅音符，或者一啲 chord 咁样啦，咁拼凑埋一齐咧，跟住就会喺你个脑入边咧，起码扰量唔止三日噶，扰量一个礼拜。 我哋控制唔到噶，有阵时咧未必系你呢头听完咧。嗰头会接住，可能你隔咗两日三日，我哋突然之间嗰只歌咧挥之不去， 就系点解咧？嗱，当然咧，某一啲旋律你会容易记得嘅，有啲旋律可能佢唔系咁，即系我哋好难听得明嘅，又或者唔系我哋嗰个听惯嘅旋律咧，或者嗰个节奏，你会比较难记啲嘅。咁但系正话小白都讲咗，点解会突然间隔咗几日之后，你个脑里边又会哼翻出嚟嘅？ 系咯， 咁原来又 我以为自己撞邪咋， 咁又未至于去到咁样。我哋用科学嘅方法，唔好用灵异嘅角度去睇先。咁原来咧又系同正话嗰个听觉皮层有关啦。佢话因为如果你激活咗嗰个区域，佢就自然会帮你搞啦。咁如果佢嗰度系静止嘅话，咁咪即系冇嘢咯。咁但系突然之间，如果你哼起咗某一两句或者某一两个音符，令到你激活翻嗰个位置，佢活跃咗，跟住自自然然喺个 library 里边嘅嘢咧就会攞出嚟啦。咁所以喺呢个脑里边，突然之间啊系，又会响翻起。 哦，即系好似以前咧去卡拉 OK 咁样，你按咗个掣之后咧，佢就自自然帮你入嗰只歌入去。 系啦， 哦， 但系唔知道你系因为边几个音符或者边一段旋律，突然之间激活翻你个听觉皮层噶嘛？咁所以咧，你就真系咁巧，哦，可能隔咗几日之后听到哆唻咪，哦，哆啊啲啊 female 啲，跟住你就出翻，而家得噶，又听翻呢一个，又听翻呢个旋律就出翻嚟啦。咁、 我个脑而家都唱紧只 sound music。 就系啦， 多谢晒。 好啦，问题又嚟啦。咁、如果你不断系咁 loop， 不断系咁 loop。有冇辦法停先？ 係咯，點停咧？點停係重要啊！ 佢開你唔知佢點樣開 咧？停停。 咁但係停，你有冇試過係停唔到？ 有 啊， 經常啊， 困擾啊，困擾。 係咪要用另一隻歌取代呢一隻歌？ 咁但係如果另一隻歌取代呢隻歌，你仍然都係停到緊你嗰、那個聽覺。 我想靜止啊， 想靜止。 瑜伽唔通係冥想？ 嗱，冥想咧佢就冇做過呢一個，咁佢有一個再簡單啲嘅方法就係、是。即系又系同星仔星爷嗰套啊，国产007有关啊，视线转移大法， 哦、 用另外一个动作取代咗，令到你大脑嘅焦点唔好放喺听觉皮层嗰度，咁就得啦。佢话最简单呢样嘢，佢话如果当你个口一喐，其实你就会将个焦点放咗喺个口喐嗰度，就唔会放喺个听觉皮层里边啦。咁话有啲咩可以令到你个口喐咧 ？rap 系咪讲嘢啊？咁但系你讲嘢，你又可能会系会又击中咗你某一啲声音，因为正话讲咗听觉皮层系同声音有关啊嘛。咁可能又会击中咗呢一样。佢话最简单 食嘢， 食嘢。 哦。 咁但系食乜嘢系最方便呢？又系一个不断喐紧嘅相同节奏咧。 向后教啦。 就系啦。佢话原来最快嘅方法咧，就系如果你个音乐喺个脑里边个音乐停唔到嘅话咧，最快嘅方法。食香口膠，因為食香口膠係一個重複嘅口部動作啦。咁而且呢個動作就轉移咗你大腦嘅視線，唔會再去放喺個聽覺皮層裏邊，就轉移咗去個口部要喐，佢都要控制噶嘛。咁、所以你就可以用最快嘅方法停咗你腦裏邊嗰隻洗腦歌。 哦，呢個真係有趣喎、 我又見好多外國人，佢哋一路喐緊嘅時候，一路都係嚼住香口膠。 係啊，唔知係咪都關事。 睇紧世界杯嘅你，有冇谂过其实世界杯点嚟嘅咧？世界杯嘅由来其实同奥运都有好大关系噶。由于奥运会初期咧系唔允许职业球员参加，咁所以根本咧唔能够反映出各国嘅足球真实水平。咁而国际足总喺1904年成立嗰阵时啦，咁啊并且就喺1906年啊，咁啊脱离咗咧就系奥林匹克，咁喺瑞士举行国家与国家之间嘅国际足球比赛。不过因为愿意参加嘅国家咧其实真系唔多，咁所以咧国际足总亦都形容啊最初咧就可以话真系全败。点解咁讲咧？冇人参加嘅比赛，唉，搞完出嚟都得个吉啦。好。 不过咧，睇翻历史，去到1928年奥运嘅时间，有好多嘅国家拒绝参加奥运足球比赛。咁啊，去到四年之后美国洛杉矶即系夏季奥运会，美国方面咧就足球当然系唔普及啦，而且咧就同美式足球不一样，好似咧就咬埋人哋个饼咁样，所以取消埋呢个足球项目。咁啊，由于系咁啊，咁啊，所以咧当其时亦都咧就系国际足协啊，直头话不如咁啦，我哋咧另外创办一个真正足球比赛啦。於是乎，國際足總主席嘅當其時雷米咧就打算舉辦首屆嘅世界盃，並且就定喺烏拉圭舉行啦。咁啊，但係對於要橫越大西洋嘅歐洲國家嚟講咧，咁遠去到南美洲比賽會相當之吃力，費用亦都相當之昂貴。咁所以比賽初期嘅兩個月啊，傳聞話到並冇任何嘅歐洲國家保證咧係能夠派出代表隊參戰。不過雷米咧就冇放棄，咁啊成功說服咗比利時、法國、羅馬尼亞同埋南斯拉夫參加比賽。最後比賽總共有13支嘅隊伍參加，包括咧就7支嘅南美球隊、4支嘅歐洲球隊同埋2支嘅北美洲球隊嘅。咁另外踢波嘅時候，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紅牌同埋黃牌嘅喎？其實到底點嚟呢？红黄牌是英国球证阿斯顿发明的，其实是源自他一次揸车回家的经历。话说1966年的时间，他揸车停在交通灯前面，他就想了，黄灯你就要注意，红灯就要停，不能够再行。而由于世界杯的球员当年很多时候都会互相踢下脚、出下拳、少林足球感款，甚至乎就要劳动到警察入场就阻止的。球证需要订立一套就规则惩罚球场上的暴力行为，而且要简单容易明白，最好就有权力能够就惩罚暴力的球员即刻离场，不需要语言表达就能够令到对方明白的一套系统。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交通灯，红黄牌就是这样来的了。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常亦记起当天的各种 二人共有的一丝及全托，你会托梦回来陪伴我在思忆那套房中，多么想我是重伴的钟，好好跟你停留在那夜热恋中。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加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制度加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又好唯愿走到老其余的拉扯戒指重生长，就爱旁人偏高而偏低都欠缺自信，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神光追踪三十一，神光追踪三十一，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啦，咁啊二十九号，到底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等我问阿畅先。喂，阿畅系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夜晚七点半开始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更加精彩嘅节目。 冇错啊，咁啊今晚七点半，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啊，咁啊今集咧主持人常林法师啊，就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一个著名嘅投资专家冯孝忠。咁啊，分享下佢呢個人生投資必勝術咁話喎嚇。咁啊，馮孝忠咧就係呢個金融市場上面咧一個上市公司嘅財務總監嚟嘅。咁啊，佢每一個決定都係牽涉到好大筆嘅資金嘅。所以咧，佢嘅壓力都好大啊！即係操作咁大筆錢咧，壓力當然都可想而知好大。咁啊，佢會同大家分享下咧，就係咧佢點樣透過呢個停一停深呼吸，透過呢個深呼吸幫助佢保持個頭腦冷靜啊，同埋咧。佢會分享下咧，點樣避免咧將嗰啲投資活動變成投機取巧咁話喎。所以想知道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留意一下。 係啊，我都覺得投資得多咧，好容易變成投機嘅，因為心咧會紅啊。咁啊，佢就啱啦，即係停一停深呼吸，停一停深呼吸咧，即係喺任何時候都啱用嘅。譬如忙啊，或者有陣時諗唔到嘢嘅時候，停一停。深呼吸，考試嘅朋友啲學生停一停深呼吸、可能嗰條跟住你又識答，咁啊都幾好啊，咁留意七點半，另外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噃， 冇錯啊，咁啊逢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咁啊今集咧就採訪嗰位醫生朋友咧就係、是、叫林翠華教授啊，咁啊林教授咧係呢個中大呢個醫學院精神科學系嘅教授嚟嘅，咁啊佢咧就係、是。即原來做了幾十年呢個精神科嗰方面的專科嚟嘅，咁啊而家社會咧真係越嚟越關注呢個情緒健康啦。咁但原來幾十年前嘅香港唔係咁噶嘛，即係當阿林教授想加入做呢個精神科呢一科嘅時候咧，即係精神科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好熱門嘅科目嚟嘅。咁啊，但原來阿林教授咧當初係呢個醫學院咧第一屆嘅畢業生嚟嘅，佢亦都係好少數嘅精神科醫生。咁究竟佢點解要當日咧？點解立志做呢個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咧？咁原來佢同佢個啟蒙老師好有關嘅喎。咁今集節目咧就請嚟佢同埋佢呢位啟蒙老師分享內裏嘅故仔啊。 咁教授都行孖必啊，咁兩位一齊欣賞下佢哋到底點解會喺精神科方面咧越做越好。咁另外十點半無極行去邊度咧？ 都話今集犀利喎！上有留意開無極行嘅朋友都知道啦，上一個星期嗰集無極行嘅最後一集嚟嘅啦嘛。今個星期開始咧，就叫做無極行揭秘。咁係咩意思呢？就係無極行嘅製作特輯啊！即係我哋睇咗嗰啲無極行咧，跟咗阿主持人咧，史提夫巴克沙爾咧，周圍去探險啦，睇都覺得驚險噶啦。喂，咁其實你諗下。拍嘅應該仲難嘅喎，個攝影師，即係佢同一時間、同一時間跟住佢上山下海，但係仲要孭住個攝影機嘅嘛。咁今集咧就可以睇到咧鏡頭背後啊，嗰啲 嗰啲珍貴嘅畫面，即係究竟佢哋遇到危險嘅時候，究竟佢哋點樣搞咧？拍攝嘅時候，佢哋究竟有幾困難咧？嗱，今集第一集叫做無路可退嘅，咁佢無路可退就顧名思義啦，就係佢咁集咧會帶大家睇下咧，佢哋當中拍攝嘅時候咧，去到一啲絕境真係冇得翻轉頭，佢哋點搞啊？即係譬如咧，佢哋喺喜馬拉雅山玩激流咧，玩咗艇，究竟佢點樣拍落去咧？咁啊，想知道想睇多啲驚險場面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啊！ 係咯，部機有冇撞爛過啊？有冇試過入水啊？嗱，呢啲我覺得好好值得睇啊！就算做製作嘅朋友咧，都真係千祈要留意住，唔好即係大開眼界呢、這個可以。 嗯。 好，咁啊，唔该晒阿畅先，拜拜， 拜拜， 系唔该晒阿畅，同埋唔该晒小八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咧，今日大致天晴嘅，间到炎热啲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不过听日就冻噶啦，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8421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561宗确诊，同埋34860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广东的8893宗最多，当中接近8000宗在广州。花都进一步强化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倡导近日居家办公。另外，深圳新增超过200宗个案，重庆再多8792宗阳性个案，较前一日有所回落。北京个案就再次反弹，新增4386宗感染，当中490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上海新增178宗个案，较前一日上升超过两成，当局收紧防疫限制，今日起进入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店等必须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重开四日之后，今日起暂时关闭。行政长官李家超已经按香港国安法向中央提交报告，并且提请香港是并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条文，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强调，今次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和之前的五次不同，亦都不应该是人大常委会是终审法院之外的上诉法庭。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之前的五次释法都是关于基本法，而今次释法是就立法释法，因为香港国安法并非宪制文件，而是全国性法律，由人大常委会制定。根据国家法律制度，人大常委会有立法解释权，以作补充或者解释法律内容，所以今次释法和之前的有好大分别。汤家华又话，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是立法解释权，在大陆法国家很普遍，终审法院行使的是香港司法审判权，两者有明显分别，行使权力的时候应该互相配合，不应该混为一谈，亦都不应该是人大常委会是终审法院之外的上诉法庭，因为两个行使权力的基础不同。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有需要改变。辛伟成发表上任之后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认为透过贸易将会可以令中国出现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幼稚的想法，说北京正是有意识地利用国家权力手段争夺全球影响力。不过他表明反对冷战言论，强 强调不能够简单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之中的重要性，包括对于全球经济稳定或者气候变化等方面。他说英国不会安于现状，将会以务实方式应对竞争对手。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总统府附近一间酒店遇袭，武装分子其后同赶到现场的警员搏火，当地警方说至少15人死亡，包括袭击者，另外多人受伤。索马里青年党已经承认发动今次袭击。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夜晚8点左右，武装分子袭击酒店并且挟持人质，警方接报到场和武装分子搏火。警方在事发大约21小时之后表示行动结束，警员击毙5武装分子并且救出60人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今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02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0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6元，升6元；美团142.7，升了3.3；阿里巴巴73.95，升1.75；碧桂园3.25，升了3.3；美团142.9是啱啱转了143元，升了3.6；友邦保险73.6，升1.3；盈富基金17.71，升2.9；恒生中国企业60.08，升了1.26；碧桂园服务18.62，升了1.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39.06，瑞士法郎0.949，加元1.348，人民币7.207，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35，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4点，跌128点，港金报16220元，跌了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72美元，卖出174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较早前龙翔道啊，九龙区龙翔道天桥的观塘，在彩虹村对开桥面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坏车仲未走的，现时就很多车，龙尾就去到差不多天马苑的了，经过时间小心和忍让了。沿着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段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天马苑。新界咧，屯門公路去九龍之前喺小欖段就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場噶啦。咁但係小欖嗰段嘅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仲係有少少塞車噶。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就冇乜龍尾嘅，係跑馬地線多車啲。告示打道西行過海龍尾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只係交通繁忙冇龍尾。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去到愛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都分别回复正常噶啦。将军澳隧道现时去九龙方向都冇乜龙尾，不过咧，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就多车噶，因为之前嗰度咧有架车就跌咗啲货落路面需要清理嘅，咁所以翠屏南村嗰段嘅将军澳道就较为多车。港岛路面而家西区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卑路乍公园至到君益大厦二期就仲系交通繁忙嘅。 九龙方面呢，由于九龙塘歌和老街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义德道对开嘅中线而家封咗嘅，经过时间小心啦。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义德道对开中线有临时封路措施。新界大围嘅车公庙路因为紧急维修啦，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都系要小心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火炭路嗰段咧就仲系多车，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啊，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一段咧就仲系交通繁忙嘅。而朗天路去唐人新村近住元朗公路至到青山公路至到青山公路嗰段咧亦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你觉得一个好的受访者有什么要素呢？ 好健谈，和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啱，而这班小记者真是遇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分享访问驻校社工莫姑娘的感受。 苏童音乐，苏童 XT Skin。 你覺得自己靚係你自己嘅決定，你自己選擇嚟嘅。我覺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去講呢件事咯，係因為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濕疹嘅時候，覺得心理上同埋一個精神健康上，我都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經歷呢啲身體形象問題。 星期一至五晚上5:00-7:00，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分神。蘇東真愛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跌咗嘢啊！有冇听过呢条无聊烂 get IQ 题呢？跌咗身份证应该点做啊？你的答案可能是去警察局报失咯。话明是无聊烂 get IQ 题，答案应该是跌咗身份证弯低身执返佢咪得咯。哇，真係好烂喎，咁使唔使补多句跌落地仲可以执返咗沙添。不过呢啲无聊烂 get 嘢都有年代嘅分野，呢条都有返咁上下历史。你答得出应该是30过外的人啦。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烂 get 这个方向，用一个写实的态度看这条题目，跌了落地就可以弯低身执。 如果跌咗啲嘢落海，又应该点做呢？遇到咁嘅情况，想执都未必执得到，跌咗落海就如大海捞针，揾得返都要讲缘分。正所谓缘分未到，你点样主动揾都揾唔到。缘分一到，就算你已经放弃，一样会出现喺你面前嗰度。早两日喺互联网睇到一则嚟自澳洲嘅有趣事情，一名女士喺黄金海岸执到一部20几年前出产嘅手提电话，用手提电话形容一啲都冇错，因为咁多年前都仲未有智能手机咯。呢部电话浸咗喺海里边咁多年，突然被水冲翻上嚟，被发现嘅时候，电话被海里边嘅藤壶缠住，部电话有用到当时一啲保护袋袋住。如果你有用过当时嘅电话就知道，冇而家智能电话所谓嘅保护机壳，只系随意有一个好似尼龙袋，正面系一块透明胶片咁样袋住咯，就叫做保护部手机噶啦。呢位女士清除被藤壶缠住嘅保护袋之后，发现电话外壳几乎一啲损伤都冇，佢将呢部电话送咗俾佢个女。阿女就将呢部电话带咗返学校俾同学仔睇，仲摆埋上网，即刻变成城中热话。好多网民都话啦，呢个型号嘅手机当年主打嘅卖点就係非常耐用，仲话佢真係讲得出做得到。另一啲就话，你敢唔敢将而家部手机放喺水里边多过20分钟？更多嘅网民就话，呢部手机勾起佢哋好多回忆。以前拥有呢部电话觉得是身份象征，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揸住呢部电话，就是老土的证明。有些就说呢部电话现在还用得真是够晒劲。其实大家对产品真是有一个很矛盾的标准。如果襟用，你就会说还用得，我不知道用乜嘢理由转款。如果不够耐用，你又会说为什么坏得咁快的。究竟我哋系乜嘢心态呢？可能最直接可以形容到我哋嘅就系、是、我想转款嘅时候佢就要坏，我唔想转款嘅时候仍然可以用咯。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大晒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相识只伤心人生，相恋只知多怨恨，原来情更深，伤口更深。只想一天可放心，只想一天不再问，我与你应不应依恋一生，仍然望你接受我，我亦只是上瘾，风波接近，到底怎么可抽身？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即使有泪，已是没遗憾。相识只伤心人生，相恋只知多怨恨，更爱你更多一份痛心。终于今天不再等，终于今天不再问，我厌了蒙着泪眼做罪人，无论是爱与被爱，是寸步难行，风急雨劲，哪可守得稳痴心？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只好接受，这叫没缘分。 风甘雨劲，哪可守得稳之心？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只好接受，这叫没缘分。无论是爱与被爱，也是寸步难行。风甘雨劲，哪可守得稳痴心？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只好接受，这叫没缘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问下两位拍档啊，其实你荷包蛋、煎蛋、烚蛋，你比较上偏好边一种啊？ 真系要 讲咁嘅， 大家要讲。我系好中意食荷包蛋，我系荷包蛋爱好者。但系咧，你喺茶餐厅系食唔到嘅，一定要屋企人煎咧，煎到咧个荷包蛋个边咧就脆边啦， 少 少窿边啦。跟住咧你就摆落你捞饭啦，笃烂佢啦，跟住咧就落豉油啦。咁嗰种豉油咧，仲要系个樽尾肥啲嗰种， 哦，知道知道， 黄色嗰只， 黄色嗰只， 美美地嗰只， 哇，靓女名嚟噶嘛，系 OK 噃，我觉得呢个系小弟， 這個， 小弟细个常常食饭嘅一个原因嚟，原动力。 如果系欧要食到嗰啲窿边嗰啲嘅荷包蛋咧，一定要最好用嗰啲 生铁镬啊， 生铁镬啊，用大嗰啲先至煎到，你平底镬煎唔到啊， 平底镬就难煎到啊。 咁我都系嘅。即係如果你俾我揀，我都係中意荷包蛋多啲嘅， 係嘛？ 係啊，咁同埋咧，以前喺國內拍戲嗰個年代咧，咁大家去叫餸咧，都係當食曬都仲未夠飽嘅時候咧，即係我好記得好多餐都係咁樣嘅。咁啊叫阿老闆咧，就煎荷包蛋，好多隻，即係堆曬一隻碟上面，跟住大家就好開心啊！哇，食飯食飯，咁就可以食多兩碗飯。 咁大陸點樣叫呢啲荷包蛋㗎？ 哦。 佢 我就咁叫荷包蛋，因為咧 係啦，嗱，你就咁叫荷包蛋就明啦。因為我都有即係有試過去旅行去北方咧，其實佢哋都 係咪太陽蛋？ 佢哋就咁叫雞蛋嘅啦， 煎蛋咯，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佢哋叫嘅雞蛋咧，都係烚蛋嚟㗎，好常常，尤其是早餐啦，去食嘅雞蛋，佢哋好常常都係烚蛋嚟㗎。咁所以我就有啲興趣了解翻你當年係點樣叫到荷包蛋？ 佢會做乜話煎蛋？佢就知道，總之係咁樣煎法嗰啲咯。 定還是橫店獨有㗎，鐘哥，即係可能啲香港人上去開咗，跟住大家都 明白咗。 即係嗰陣時好多都香港人上去咧，大家都已經知道啊，原來你哋中意咁樣煎法嗰啲咁樣。 可能係啊。 反而咧，即係如果你話中意，我就中意咁樣嘅，即係又係窿邊嘅荷包蛋。有一樣咧，我就麻麻地嘅，但係唔係抗拒，不過麻麻地就嗰啲咧，擺個嗰個細嘅杯上面咧，攞個匙羹，卜下上嚟嗰啲，我就一般嘅嗰一隻。 呢只食法咧，我反而細個成日食過，即係我阿媽咧都會整即係攞準備咗個杯仔俾我啦，跟住就放只雞蛋上邊，然後咧另外仲有個開蛋器嘅。你放喺上面一拉，咁就把刀咧就可以幫你喺上面 cut 咗個窿。 解一個。 係啦，咁嗰陣時仲特登整嗰啲嘅半熟嗰啲蛋咧，咁你其實個細匙羹仔一放入去咧，你就篤爛嗰個蛋黃噶嘛。我又係放你嗰隻豉油喎。 系啊， 放你嗰只豉油落去嗰个蛋黄嗰度，又咁样食嘅喎。有段时间 两款豉油都中意嘅。 唉， 好难讲，都系 mini 啲嘅，就唔系传统嗰啲咩老抽生抽嗰啲咯，即系两只都系，即系有一只就圆锥体咁样嘅，都系黄色盖嘅。 黄色盖唔系得一只做咩？ 唔系有两款嘅，一个美字牌，一个咧就系乜乐牌，系啦， 哦， 记得啦， 我 之後就可能 係，因為但我好多年冇食啊呢一樣嘢。 不過另外 好多年冇食 啦。講多兩句，你話雞蛋即係點煮都得噶嘛，成日都話點煮都好食噶嘛。咁另外有一種咧，又係同醬油有關，不過就唔係淨話講嗰啲啦。咁就喺馬來西亞有一種叫做半熟蛋啊嘛。咁佢嗰啲醬油咧就結身啲黑啲。 我知邊只甜甜地嗰只， 嗰只幾正啊！其實其實之前咧有間餐廳咧開咗嚟香港啊，又係位廚友道唔講叫咩名，阿乜。 我知 嗰、那個阿乜咧，就呢個半熟蛋又幾出色，因為要用翻少少甜嘅豉油咯。 都仲有一間嘅，不過就係英文名嘅，即係都係嗰啲連鎖式嘅英文名嘅、 如果阿鐘哥想試嗰、那個，想試翻嗰隻味咧，自己屋企煎荷包蛋。然後咧，你買包嗰啲印尼嗰啲嗰啲即食面咧，佢入邊有其實幾隻。幾隻醬料嘅，其中佢都有一隻咧係黑黑地色嘅，咁佢嗰個醬料擠出嚟其實又係有啲甜甜地嘅感覺，可以不妨試一試。 好 啊，係啦，咁但係好啦，今日咧就知道兩位都中意食荷包蛋，咁我自己咧我都會選擇荷包蛋嘅。咁但係荷包蛋咧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喎，都係揾一揾之後咧，即係試過之後都發覺唔錯喎。好啦，第一個整法咧就好簡單啦，你嗰個油咧係未預熱，然後放喺鑊嗰度，你咧就將個冻嘅油咧就落只鸡蛋先，跟住先至开火。咁呢个整法咧，你发觉开始热嘅时候咧，那个荷包蛋咧，佢就会那个蛋白就会慢慢会拱晒上去嗰个蛋黄上边嘅。咁你食起上嚟嘅时候，那个感觉咧，呢个咧，如果你想食好扎实口感嘅荷包蛋咧，可以试下呢个做法，就系嗰啲油咧都仲系冻冻地嘅时候就已经落蛋。好啦，第二个做法咧。就是啲油咧先預熱咗先嘅，跟住咧就打隻蛋落去。不過我自己打蛋咧，就麻煩啲嘅，我個人好麻煩嘅。咁佢咧，我就未必會淨係將隻蛋就放落嗰個鑊上邊嘅。我通常都會放咗落去嗰個一個杯仔，放咗個杯仔，跟住先有杯仔倒嗰隻蛋落去。因為我驚有陣時自己啲手藝差咧，太大力就擠爛嗰隻蛋，咁又搞到烏哩麻茶，咁啊變咗炒蛋，我又唔好想。咁所以呢個方法我就會將個杯就放喺一個熱嘅油嗰度啦，就慢慢將佢煎香。咁煎嘅时候咧，佢咧就同头先嗰个样子咧就差不多。不过咧，如果你啲油已经热咗先嘅话咧，咁你就可以食到一种咧就比较上，我哋都中意食个焦香同埋松脆嗰个嘅荷包蛋。所以嗱，我哋通常一般家庭咧，煎荷包蛋咧都系个镬热咗之后先煎，就容易煎到我哋都中意头先阿欧所讲嗰个咧个边咧系比较脆嘅，就 系 因为个油咧系先热咗先嘅。好啦，另外仲有啲辦法嘅，即係當你打咗個蛋之後咧，譬如好似我咁，你落咗個杯啦，咁你先將個蛋黃咧拎咗出嚟先，咁你就先將嗰個蛋白放落嗰個油或者個面上面煎，咁有啲朋友時候中意煎到佢咧啵啵啵啵，咁啊好似發起咗一嚿嘢咁樣嘅。跟住你就先再將嗰個蛋黃咧就放入去嗰個蛋白上邊，即係後期先再放上去。咁呢個咧做法咧就俾一啲煎荷包蛋唔係太叻嘅人咧，亦都可以煎到半生熟嘅荷包蛋。因為有啲人中意煎熟嘅，有啲人半生熟 呢個好麻煩啊！ 有啲人係用呢個方法先煎到半生熟㗎、 不過呢個都幫到一啲冇生鐵鑊嘅人， 冇錯， 唔係個個屋企都有隻生鐵鑊， 同埋佢可以 guarantee 你嗰個蛋白咧係一定係脆口，因為你個蛋白你點樣糟質佢都係即係煎完就脆嘛。好啦，仲有最後一個嘅方法咧係點樣咧？咁將嗰個蛋黃將個蛋黃同蛋白又係分開先，但係今次個蛋白你就將佢發。淨係發個蛋白，發發完之後咧，亦都係放喺個鑊嗰度。你發到佢咧，係直頭好似個樣望你上嚟，好似忌廉，跟住你就啱啦，倒落去個鑊上邊。好啦，當你倒咗個鑊去個鑊上邊嘅時候咧，今次個效果我覺得幾靚，大家可以試下就係點咧？你會發現嗰個蛋白咧，佢慢慢喺個鑊上面變成一個好靚嘅 pattern， 好似一嚿雲，好似一個好靚嘅白雲咁樣。好啦，當你嗰個白雲咧成形嘅時候咧，咁當然都係脆口啦。你先至再將嗰個蛋黃咧就放上去。咁呢個整法咧，比頭先嗰個整法咧，亦都係更加令到個荷包蛋咧係靚，同埋嗰個蛋白個樣子咧。是好一種咧，好似棉花咁樣嘅望起上嚟嘅感覺嘅。咁呢幾個方法咧，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原來煎荷包蛋咧都有唔同嘅配搭。 有啦，好高學問嘅，色香味俱全，你好容易啊！簡單一個啊，餐蛋飯啊，你估做得好食啊，都排曬隊啦。 食極都唔厭啊！ 唔厭啊，繼續食。